勒曼会谈。习近平向穆罕默德表示，沙特是多极化世界中一支重要独立力量，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深刻复杂演变，中沙关系的战略性和全局性更加突显，中方将发展对沙特关系置于外交全局，尤其是中东外交的优先方向，援助力沙特经济多元化发展，和沙方加强能源政策沟通协调，扩大原油贸易规模。穆罕默德表示，愿意和中方扩大贸易和相互投资，欢迎更多中国企业参加沙特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能源项目合作。习近平和萨勒曼会面的时候，双方签署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协议，同意每两年轮流举行一次元首会晤。美俄达成交换囚犯协议，俄罗斯释放因为藏毒和贩毒判囚九年的美国女子篮球员格里纳，换取因为贩运武器在美国服刑的俄罗斯军火商布特获释。双方在亚联酋阿布扎比机场完成交换程序，并坐飞机回国。格里纳今年二月坐飞机抵达莫斯科机场的时候，被搜出行李入面藏有含大麻油的电子烟，最终被判监九年。至于布特2008年在泰国落网，两年后被引渡到美国，2012年被判囚25年。沙特阿拉伯和亚联酋表示，在两国斡旋下，美俄达成换囚协议，但白宫发言人说只有美俄参与谈判。美方原本计划寻求俄方同时释放因为间谍罪被囚禁的前海军陆战队员保罗·卫兰，但未能够成功。拜登强调将会继续寻求卫兰获释。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偏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朝早清凉。下星期初至中期气温逐步下降，云量增多。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 6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481点，升30点，总成交金额451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84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69点，跌2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16蚊，跌个四；盈富基金19.6，升4仙；阿里巴巴89.7，啱转咗系89.7，升3毫；美团175.6，跌2.7；雅生活服务10.54，跌5.2；友邦保险84.55，升8毫；比亚迪股份213.6，啱转咗系213.4，升6毫；快手67.95，跌7.5；阿里健康9.31，跌5.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87，英镑9.547，瑞士法郎8.338，澳元5.29，加元5.735，新西兰元4.985，欧元8.236。每百日元对港元5.71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303。日经平均指数报27,910点，升335点。港金报16,610蚊，升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3.29美元，卖出1,794.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模糊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车多，龙尾就在南连原池对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港岛区中环的干诺道中，由于有紧急工程，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文华呢个慢线仍然封闭的，经过小心。另外再提一提你，为了配合在维园举行的公展会，今日下午4点至到凌晨的12点，东角道景隆街以东的洛克道、白德新街以西的几里佐治街都是会做行人专用区的，

周杰伦《红颜如霜》。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我是方力申，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老豆咧细细个就同我讲噶啦，出街咧唔使谂噶，伸手想接的士就搭的士，然后咧食饭咧净系睇左边啲嘢食，唔使睇右边个价钱，咁就最 happy 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嘅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点，风骚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钟，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快乐的星期五啊！我是梁继章。 早晨，早晨，我是 Happy Weekend Joy。 早晨，星期五啦，一周将尽，我是尽欢强。 好，大家都尽欢 ，Happy Friday 啦！今日礼拜五开始咧，其实咧，我琴日咧都喺一啲网上咧就同大家讲咗啦。 系， 我哋十月嘅节目会有一个新面貌，咁啊不同嘅日子咧会有不同嘅新环节。今日就开始有一个咧 boot boot 车啊， 冇错啦。车路上面嘅事全部都关我哋事。 揸车、坐车、睇车、玩车，所有同车嘅都可以一齐听听。 正。 Jump in my car， 一齐坐喺呢个风骚车，我哋周围打个 round。20度气温，相对湿度69%。呢个星期嘅早上，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Two， 一齐嚟啊！ 到呢个圣诞气氛咧，慢慢越嚟越浓厚啦。 我都一年四季对于我嚟讲都系圣诞节啦。 咁唔系嘅， 心情嚟噶嘛。 咁但系嗰样个圣诞节会喺你嘅心里边啫，即系你个觉得圣诞节啫。 冇错。 我想讲咧就系话咧啊，我最近啊，其实最近都系讲呢一两日啦，啱啱发生嘅。咁我突然之间咧就喺嗱，我哋住嗰啲我同你住嘅。氛围唔同嘅，你有嗰啲村屋啦，系咪先一栋一栋咁样，三层咁样。我哋住嗰啲咧就叫做普通大厦式嘅，咁一个单即系一层咧有四至六个、八个，视乎每一座唔同。我哋嗰度有一座数咧就单位多啲，有啲座数单位少啲咁。但总之咧，基本上个大厦走廊咧就属于公众嘅。咁我琴日定前日，我发现突然之间咧出去公众走廊咧，见到有人系布置咗。嗰、那個譬如幾多樓咁咧，就即係整咗一啲嘅裝飾圍住咗呢個幾多樓， 即係住客自己做嘅。 係啦，咁當時我同我屋企人都覺得啊，好好喎咁樣，因為咧其實嗰個公眾走廊咧，其實佢可以唔做嘅，因為 齋框框噶嘛， 佢有齋框框啊，係咪先？咁但係咧，佢就好有心思咁樣佈置咗，而呢一樣嘢係令到住一個層嘅人咧。全部都有一種感染到嗰種聖誕氣氛，同埋你感覺到有人為咗大家，係啦，為咗左鄰右里係出咗一分力。雖然你可以話嗰樣嘢好輕微啫，你掛幾樣嘢係咪先？亦都唔係真係好貴重 嘅。你可以唔做噶嘛？ 佢可以唔做噶嘛？所以我係心裏邊咧係想支持佢，我諗住買啲嘢翻嚟咧，我再喺嗰度點住再掛少少添咁樣嘅，因為佢而家掛咗幾個即系心形嘅吊嘴仔咁样咯，咁就系有圣诞气氛嘅。咁我觉得呢种叫做大家友情或者叫邻居嘅情谊咧，系可以推广下，即系唔好计较话喂公众地方我挂咁样，佢冇人挂就算啦咁。即系我呢样又可以做多少少。 系嘅，但系有小心啲啦，即系有时有啲人唔中意噶嘛，可能你圣诞树怼过少少， 又话敏感啊， 啲嘢 敏感啊，系啊，我 B B 唔中意啊， 圣诞气氛咧就我估啫，就算唔中。亦都唔会好抗拒，万圣节就唔好乱挂啦。万圣节咧，我试过嗰阵时咧住个屋苑咧，唔系我挂嘅，系个管理处谂住咧氹下大家，就挂咗啲唔知咩骷髅骨啊、女巫嗰顶尖顶帽啊咁样，两日咋。就已經有投訴到佢除翻落嚟， 所以我咪就咁講啦，即係有人中意，有人唔中意嘅，有時好難講嘅，都要問一問會好啲。 係啊，因為萬聖節對某啲人嚟講都仲係覺得即係 大家利是， 大家利是，你做咩掛個骷髏骨喺度啊？咁樣 西方鬼節啊嘛， 係啊， 即係咁樣咯。 係嘅，咁我覺得佢其實有時有好多嘢係需要營造嘅，係啦。但係至於營造嗰個多寡或者係多少定係點樣嘅話咧，我諗有時嘅真係因人而異嘅。不過今日我都覺得好得意啊，你。翻嚟同我哋讲一样嘢嘅话，系咪已经解除咗你嘅疑虑啦？ 咩嘢啊？ 你话你要去买个圣诞树啊嘛？ 其实唔系，嗱，其实我话俾你听啊， 买棵圣诞树都要开个会， 我哋咩都讲得，乜嘢私人嘢都讲得嘅， 系， 同埋你唔支持都冇所谓嘅，支持啦，唔好咁做，即系都得嘅，我哋都好开放嘅。咁我就讲下啦，我其实五年冇摆个圣诞树咯，懒一个字懒，因为咧我成日觉得咧，我其实我而家都唔知搵唔搵得翻我嗰棵圣诞树，搵翻。都可能尘封咗啦吓，咁圣诞树咧嗰啲胶嗰啲，我从来都系买胶，我未买嘅真的。 你有嘅， 我曾经有过， 系啦，我 唔知去咗边，我唔知去咗边啦。因为当细路仔慢慢大咧，你布置圣诞树嗰个推动力，其实我 谂你喺货仓 就细啲嘅。咁 我都幾肯定佢應該買咗係 迷你倉， 冇錯，佢應該買咗係迷你倉。 啲羽絨就喺洗衣袍。 咩話？ 羽絨啊！ 我羽絨應該係 洗衣袍，佢 講咗啦，佢仲未攞嘛？ 啲棉胎就喺當鋪。 係啦，冇錯。 冇攞啦，嗰啲 今年都應該喺 出年啦，出今年喺二叔出年喺邊啊？出年 知你。 係啦，咁你講翻你嗰個聖誕樹先啦。 咁我嗰啲聖誕樹就嗰啲大家都知啦，即係傳統膠嗰啲咧， 綠色嗰啲， 硬框框， 靚噶。 系啊，总之系圣诞树形咁样就得噶啦，一个圆锥体。 其实近年咧，我系倾向真嘅圣诞树，因为我行过花墟，我真系闻到嗰啲圣诞树真嘅香味咧，我觉得系两回事。但系我真系唔舍得买，即系买太细嘅，我又觉得哎呀，好似揾灯仔咁样都要500-600蚊，我唔舍得啫。其实我觉得个感觉嗱，撇除你环保啦吓，即系你话哎呀劈咗啲树用胶噶啦，年年都用得。撇除嗰樣嘢嚇，真嘅其實係真係個 feel 係好啲嘅。咁我其實已經好多年冇擺聖誕樹啦。我今年我突然之間咧，因為而家咧網上你睇一啲二手嘅售物網站咧，好容易嘅啫嘛，一上去。真系乜嘢都有得卖， 其实咩都有噶， 乜嘢都有得卖。 我都几支持大家，有时又想买啲咩嘅时候，又想去啲二手嘢嗰度买。 我屋企好多家私系二手嘅，咁我睇到啊，有啲人卖翻出嚟，咁佢讲明二手，但系括住状态 近乎全身或者狀態良好，咁我都信嘅。你如果太殘爛嗰啲，邊會有人幫你買啊？係咪先？而佢叫價咧都係range from 100至200-300咁上下啫。 聖誕樹你講緊 係啦，聖誕樹咁光纖嘅， 光纖聖誕樹 好多係光纖嘅。咁、我就以一個懶人嚟諗啊，光纖啊，咁即係佢本身會斬 係啊，會著燈啊， 咁咪插住燈咪得咯，嗱又唔使掛嘢啦，慳咗一個步驟啦。 但你要插喎呢個動作。 咩话？ 你要插个插梳呢个动作， 都好攰 啊！我问你介唔介意先啊？ 系啊， 最好就升我， 冇错。 你而家唔系嘲讽我， 唔系嘲讽你啦。你有时觉得你考虑一啲嘢嘅时候，系啊，好奇怪嘅。哦， 系啊， 讨论 下，插一下啫。 系啦，又或者佢会想嘅就系话。着系啊，唔着咁样，可能你想咁咧，好难讲噶嘛。 系咁好啦，咁我谂啊，如果系懒人嘅角度，今年又想摆啦，咁我买一个呢啲叫二手，但系状态 OK 嘅。佢真系有啲卖家好诚实嘅，佢有啲就话状态非常好啦，近唔着，有啲就会话近树顶有啲唔着咁样，即系佢会讲埋俾你听，因为目标呃你啊，咪当即系佢俾咗你之后，如果你有佢有啲故障，你都会嘈佢噶嘛。咁啦，咁我觉得系最叫做快靓正嘅，咁动之喺度斩完咗，或者系埋翻佢，或者即系再点样处理。 系我谂到佢讲完呢样嘢出嚟嘅时候咧，我哋两个就觉得好奇怪，我哋眉头一皱，觉得呢一件事。 上心头 系有啲问题，梁 计长个计上心头， 计上心头，呢个系你嘅计，跟住我哋嘅计咧就系我哋嗰啲就同你会计一计嘅，就系话其实买个圣诞树，我问你啦，即刻问我就系话，其实你要今年布置圣诞树嗰啲，为咗乜嘢先？目的嘅就系话你想要个气氛，气氛何来啊？就系布置佢啊嘛， 冇错，由你谂想买去买攞翻屋企砌， 冇错，甚至乎就系你买啲乜嘢挂上去你个棵树嗰度，呢一个成个过程咧就系所谓叫做气氛啦。 系啦，仲有树底嗰啲礼物咧。 系啦，咁如果你真系觉得嘅就我翻我插着佢嘅就有啲气氛嘅话咧，都可以嘅，你快靓正。但系我会觉得嘅就系你要享受整个嘅气氛嘅时候，你可以将佢延长。 系啊， 如果你系只不过系想整一波咁嘅光纤嘢之后嘅，你会发觉咁样会 OK 嘅话咧，咁你。都可以， 系啦，快快脆脆买咗先。 我明嘅，即系享受唔得晒成个气氛，系咪？即系你好似做咗一个 step 啫，但系好多个 step 冇做到，系咪咁意思？ 我会怀疑啊，当你买咗呢一个光纤嘅圣诞树，当你整完之后嘅，你会发觉就好似争啲嘅，跟住你又会去搞其他嘢 嘅。可能噶， 咁就你先要搞清楚嘅就系话，你想要一棵圣诞树嘅原因系乜嘢？原因就系要气氛啊嘛，气氛其实可以有好多嘢去营造啊嘛。我即刻就同佢讲啦，我话如果系咁讲法，你唔需要走去买一棵圣诞，跟住你同我。讲你就话，如果系插咗佢，而且仲系二手平台度买嘅话，我抌咗佢就得啦。嗱呢样嘢系我最唔舒服嘅。我觉得其实咁样嘅话，唔系一啲二手嘅循环再用嘅，再赋予佢。 所以我已经改咗呢个谂法。所以头先我讲就话，一系就卖翻佢，或者系点样再处理？处理意思即系送俾人。 哦，咁样啊 ，OK， 会唔会好啲啊 ？Anyways， 咁如果我觉得你真系想要一啲少少嘅气氛嘅话，你倒不如买啲圣诞嘅灯饰啦。 系啊， 圣诞嘅灯饰其实你一年四季都可以插啊嘛。 系啊， 跟住你又可以就系买少少呢啲咁样嘅嘢，你可能喺个圣诞灯饰嗰度你挂少少圣诞波啊，写几张圣诞卡啊摆喺度啦，跟住咧你就已经好靓。 我话俾你听啊，好多年前咧有一个圣诞摆设咧系真系好特别嘅。佢咧一定要积聚友情嘅，你记唔记得系咩？知唔知系咩？就系、是、将所有朋友寄俾你嘅圣诞卡挂起佢。即 系 当呢个世界上大家仲会寄圣诞卡嘅时候，以前我哋细路仔嘅时候，呢个时候已经开始要寄或者要俾同学仔 嘅。系啊，如果以前喺外国嘅话，你一定系搵几条绳挂喺个火炉度嘅。 系啊， 系啊，连埋你嘅圣诞物。 仲要睇下邮局几时截邮。 冇错， 咦系， 好紧张嘅。 截邮噶， 系啊，寄去外国嗰啲日子系好早噶，12月就已经截邮噶啦。 截邮啦， 系啊。咁但系当然而家新一代就已经，我相信冇圣诞卡呢回事，可能系电子。圣诞卡咯， 有嘅，你知唔知道？其实你仲可以写俾个就系世界各地嘅圣诞老人， 系啊，圣诞老人 折晒油啦，已经最迟嗰个嘅话，其实啊，不过咁样，香港系冇嘅，香港是没有折油的。但系如果你话要寄去，比如芬兰啊、英国啊或者系其他嗰啲咧，应该记得系11月尾嘅已经折晒油啦，所以圣诞老人已经收唔到你啲嘢啦 ，email 俾佢啦。 Frosty air, what a bright time! It's 早上十点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当局放宽新冠确诊患者和密切接触者的隔离和检疫期至五日。港大生物医学学院教授金东彦表示，有关安排属于微调，最重要是靠市民自觉。如果第五日快测仍然是阳性，就不可以结束隔离。他又认为外界无需担心会增加社会感染风险。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多数确诊患者要在第五或者第六日才转阴性，但整体人口来说，新冠疫苗接种率已经很高，加上有抗原检测，建立起保护屏障。他认为本港目前的疫情只是微升，属于总体平稳，而内地防疫已经朝着宽松方向，建议本港考虑放宽医院内的防疫措施，例如将确诊患者放回普通病科，释出资源。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6592宗新冠本土个案，包括3588宗确诊和13004宗无症状感染。内地公布优化防疫措施之后，新增感染数字持续减少。最新公布的感染个案中，广东占3380宗，重庆2767宗，北京2673宗。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出席一个学术会议的时候，肯定两年来疫情防控取得的成就。他说对比 Delta 病毒株， Omicron 引发新冠后遗症的风险显著降低，无症状感染者基本没有后遗症，强调充分的疫苗接种能够起到很大的防护作用。钟南山又说，感染 Omicron 并不可怕，99%可以在7至10日内完全恢复，认为重点应该放在防控重症上。本港今年头十个月楼价累计跌幅进一步扩大至10.5%。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说，楼市辣椒原意是希望在供应有限情况下，被香港市民优先置业，认为辣椒目前仍然有存在价值。许正宇说，强调楼价受多项因素影响，难以针对各个因素评定指标再衡量决策。政府评估是否设立要考虑一篮子因素，包括利息、经济情况、收入水平和劳工就业情况等。他又提到，政府吸引海外人才，同时也都没有忘记本地人才。每年50000多个大学毕业生是香港的资产，需要好好培育。政府也都将着力带动经济持续活动，令离开香港的人才考虑回港。正在沙特访问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会谈。习近平指出，中方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始终和巴勒斯坦人民一起，国际社会应该将巴勒斯坦问题置于国际议程优先位置，坚持两国方案和土地换和平原则，在联合国决议和阿拉伯和平倡议基础上推动重启和谈。阿巴斯表示，中国在政治、经济、道义等方面给予巴方全面和无条件支持，在国际场合秉持的立场正义公道，提出的倡议主张积极而且富建设性。习近平在利雅得期间亦都分别和埃及总统塞西、科威特王储米沙勒、苏丹主权委员会主席布尔汗会面。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偏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朝早清凉。下星期初至中期气温逐步下降，云量增多。而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510点，升60点，总成交金额620.9亿元。 上证综合指数报3185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84点，跌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9.62升6仙，腾讯控股316.4跌1蚊，阿里巴巴90.25升8.5，美团176.9啱转咗系177蚊，跌3，比亚迪股份213.2升4毫，友邦保险84.7升9.5，雅生活服务10.56跌5毫，快手67.6跌1，阿里健康9.32跌5.1。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9，日元136.24，瑞士法郎0.935，加元1.359，人民币6.957，英镑对美元1.226，欧元对美元1.057，澳元对美元0.678，新西兰元对美元0.639。日经平均指数报27,946点，升371点。港金报16,610蚊，升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3.35美元，卖出1,793.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咁较早前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伊利沙伯医院对出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封路重开啊，咁但系仍然影响到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果栏。咁再讲一次啦，就系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伊利沙伯医院对出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封路重开，咁而家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果栏。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就新楼街。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就接近星河名居。另外喺港岛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喺山道对出。另外在铜锣湾，为了配合维园举行的公展会，由今天下午的12点钟至到凌晨的下午四点钟至到凌晨的12点钟，东角道、景隆街以东的洛克道和百德新街以西的几里佐治街都会划为行人专用区。铜锣湾一带都会因应人群和交通情况实施封路和改道措施，驾驶人士留意翻。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昂船洲大桥、九号码头分叉位尖沙咀、葵涌道马嘉烈医院桥底九龙、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同埋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俾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6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咗新冠，绝对唔系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咗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仲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咗，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大家好，我是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是最风骚的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是完成了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的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系最风骚嘅，真系噶。做人最紧要就系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嘅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临近呢个圣诞咧，咁大家可能都谂下送咩圣诞礼物俾人啦，咁样。咁我咧就咁啱睇到个一啲嘅文章啊、网站咁样，我觉得嗰个写呢篇文嘅人咧都几好嘅，即系唔单止呢篇文，有几篇文都有咁样嘅安排，就系几有心思嘅。即系因为咧礼物咧叫做有贵有平啦，咁样。佢就有而家好多嗰啲啲港圣诞礼物嘅，即系今年最 update 噶啦吓，就系佢都有分啊。如果你想100至200咁呢啲啦，200至300呢啲啦，即系佢有个叫做价钱嘅考虑点。 哦，呢啲广告嚟嘅， 系啦，亦都系广告嚟啦， 广告嚟 嘅， 广告嚟嘅， 名牌包包10000蚊以下嘅，系10000蚊以 上。除咗咁一分之外咧，佢另外有一篇文章咧，佢就会分送俾屋企人。送俾阿爸 都系广告嚟嘅， 冇错。 送俾同事， 冇错。 咁如果当广告，都系当资讯啦。 杂志最多呢啲嘢， 系啊，通常就 系 啲 小资女，小资女喺呢个时候嘅话，你应该买啲乜嘢啊？咁样，跟住就睇到你嘅就啊，呢个都几好喎。 其实 几 好睇， 好睇 啊，都系啲圣诞资 睇嘅。 即不过有人帮你谂下啫嘛，即反正你自己坐喺度都唔知，譬如同事嘅关系啦，一定唔同嘅。但我又觉得除咗因为同事之外咧，都系多啲留。留意个同事平时用啲咩多啊，喜欢啲咩多咁咯，即系加翻多少少个人嘅。嘅感覺 啊， 嘅 personal touch 啊，好容易啫嘛，送俾你咪就係車咩包啊嘛， 係啊， 車咩袋 啊，車咩袋啊嘛， 係啊， 我揾緊啊，係啊，我 其實都 揾緊啊，我揾緊車咩袋啊，係啊， 但係唔好太大叔喎， 我知，係啊，但我諗住買嗰啲即係類似好似係運動型少少嘅， 好打拉，係 啦，因為你話你要行山啊嘛， 係啊， 嗱。我諗埋落去，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感謝感謝。 輕身嘅，行山嘅，咁樣。我而家諗緊嘅大約係90蚊到啦。 咁貴， 所以揾幾都揾唔到，所以揾幾都揾唔到。一百， 重點喺呢度。 太貴， 一百留下，一百留下。 我驚我 handle 唔到。 有啊，我真係俾我揾到啊，係啊 ，OK 啊。 其實你講緊100蚊留下而買到一個袋，無論嘅斜咩、 背 咩， 買到。 买 到买到， 仲要好靓嘅添啊！ 不过啲拉链会棘啫嘛， 系啊，要执啲蜡落去，要俾支蜡烛。 因为我试过，因为你求求其其谂住咧，你买一个走去孭住去行山，你使乜要咁鬼靓啊？ 系 嘅，因为佢都会嗨到周围都系污渍， 因为又跌落啲泥度啊咁样。 系啦，虽然有人觉得咁样系好有型，但我有时我会嬲嘅，你明唔明啊？ 系啊，啲靓嘅你整污渍就好猛整， 系 啊， 第一次一定会唔知嗨到 一定出事嘅。成執毛喺度啊！ 或者有笪屎。 喂，但係咁，我想問行山咧，嗱 ，Sarah 有行山嘅經驗多啲啦，咁樣除咗一個袋之外咧，你覺得行山有冇啲咩最一定要有嘅？ 冇。 帽啊， 系 边类嘅帽啊？帽都可以分好多种 的。哦，咁啊最好嘅就系咧，就进可攻退可守嘅帽啦。咁啊，唔系真系有嘅。 咩帽系进可攻退可守？ 前边系短嘅，后边系长 嘅。遮 条 颈 咁样，冇错，因为你要遮住条颈。 晒窿条颈， 冇错，因为我试过。 晒窿条颈好痛噶。 好痛，同埋你系唔觉嘅，你系翻到屋企嘅时候，往往已经太迟。 系啊， 系成条颈好似龙虾咁样噶。 我知啊。 系啊，我就嗰次之后 龙虾感到埋一热嘅，你唔好攞条颈。 好痛啊，会甩皮噶。 系啊，起水。 会发烧噶， 系啊发烧噶， 就系咁样啦。我就买咗有一顶咧，非常之好嘅，佢真系会比较贵少少。咁但系佢前边点解唔会咁咩咧？就会唔好咁挡住你自己嘅视线。咁啊前面咧佢就系短嘅，咁跟住后边咧就系比较个幅咧就比较长少少嘅。同埋佢仲有一樣嘢好，但係如果你真係個太陽太大嘅時候，你咪調翻轉咯。 哦， 你咪將前係啦，後邊嗰一個比較大幅啲個嚿嘢個話就擺你前邊咯。後邊嘅話咧，因為你太陽喺前邊度嚟啊嘛，咁佢就因應住你嘅太陽喺邊個位置嘅話，你可以扭個頂帽啦，非常之好啊嗰嚿嘢。 除咗呢個背包同帽咧，我想問第三樣咧，我即係我諗嘅啫，我唔知係咪啊，一個手杖或者即係一啲叫做 是的， 係啦，即係咩名稱我唔知啦，即係咪都需要咧？ 手 杖係咪？係咪都需要？ 我記得佢講過㗎啦，我 ban 過幾多次 啊？ 係啊，手杖你係要學嘅，唔係咁容易嘅，就係話 因為你仲要揸多樣嘢啊嘛。 係啊，我試過有一次咪就係咯，男朋友非常之好嘅，因為要行比較長嘅山，我嚟講嘅話都係唔係好得啦。佢就已經幫我買咗兩支手杖，原來我係唔得㗎，因為呢個就係你左右腳 佔據咗你隻手， 以及嘅就係其實你都係一種 手腳協調嚟嘅，係啦，你係一種手腳協調嚟嘅。當你錯嘅時候，其實你仲攰，你明白嘛？你仲攰，咁跟住佢就佢就同我講就你應該要咁。佢講完之後，我人都懵啊，我唔要啊，咁樣咯，跟住就變咗腿攞。 你有冇即刻咁樣空？ 我試過拍唔斷。 团结就是力， 一枝竹就二枝 啦。 喂，我哋以前 枝竹就二枝。 做童军咧，有一样嘢咧，去亲露营咧或者旅行都会带嘅，叫童军水壶。点解童军水壶同普通水壶咩唔同咧？阿马先生，你可以做童军。 有我冇做过啊。 O K， 嗱，童军水壶咧，佢出边有一个布袋装住嘅，包住晒。而个水壶分两 part， 上 part 咧就 系 饮水嘅水壶啦。下 part 有个兜，个兜咧就 系 有个手柄，爱嚟装饭或者装啲 煮 嘢 食又得， 煮嘢食 好正噶， 好正噶。行山又可 以，而家好興啊， 係咪啊？ 因為而家好多人興咩啊，露營啊， 嗰啲露營專門店 啊，愛不釋手啊！ 嗰啲凳又靚喎， 係啊，淨係嗰個叉同埋嗰個匙羹咋？ 你淨係 有 條 萬個 有條繩掛嘢嗰個都好靚， 冇錯，而家好興露營， 真係抵死！ 係咪呢啲咁嘅嘢？你我覺得係幾好嘅，因為我試過有個朋友仔咧，佢同我講，佢就話佢住屋企，我去佢屋企啦，跟住佢屋企嘅就係大半份所有嘅嘢嘅話，都變咗係露營嘅嘢，平時個露營。佢就可以將屋企嗰啲嘢全部搬曬去露營，跟住翻嚟嘅時候，佢就翻就擺翻喺屋企咯。譬如可能露營凳，你咪就當普通你食飯嘅凳咯。露營嘅台，佢咪擺喺中間，要當 coffee table 咯。係 啊，幾好 㗎。至於嗰啲杯啊，嗰 杯都 好 靚。 平時揾嚟用，仲有佢瞓覺嘅時候嗰個睡袋嘅話咧，拆咗佢之後咧，揾嚟總之就整一個被套，跟住就變咗自己嘅棉被咯。 喂，但我想問，如果你露營，你又帶台凳，咪好重，好多嘢拎咯。 好輕嘅， 樂趣嚟㗎，梁生。 女做嘅。好 系啊， 一隻手指都得得起嘅， 系 啊，或者嗰啲碳纖維，佢哋嗰啲嗰啲物料嘅話，已經係你真係目不暇給啊，係啊，佢貴就貴在咁樣，啲型都係啊，係啊，就係一幅咁樣，佢成個已經打開曬噶啦，好鬼正啊！ 正啊！喺呢個天氣，梗係出嚟行下，同啲大自然接下鬼。又或者帶住個收音機聽住我哋嘅節目，叫做《風騷快活人》。今日十二點後新環節叫做《 車路的士》。 翻嚟我哋嘅今日星期五嘅网上情缘。 陈慧琳嘅呢首旧歌啊，不住怨妇街。网上情缘，爱情也会老。爱情好多年轻人嘅时候刻意追寻，年轻嘅时候疯狂爱过。但当人年龄增长之后，就会发现爱情也会老。当你喺人世之间打滚耐咗啦，接触多咗啦，考虑嘅事情就变得多咗。年轻嘅时候，我哋净会考虑中唔中意嗰人，而家会考虑好多好多唔同嘅因素，快唔快乐咧？佢养唔养得起我咧？喺一齐会唔会嗌交？爱情也会老。 What is a youth impetuous fire? What is a maid ice and desire?The world wags on. A rose will bloom. It then will fade. So dies a youth. So dies the fairest maid. Comes a time.When one sweet smile has its season for a while, then love's in love with me. Some they think only to marry, others will tease and tarry. Mine is the very best parry. Cupid, he rules us all.Caper the caper, sing me the song. Death will come soon to hush us along. Sweeter than honey and bitter as gall. Love is a pastime that never will pall. Sweeter than honey and bitter as gall. Cupid, he rules us all. 网上情缘，爱情也会老。随住日子过去，人系会不停成长，爱情都系。不过相比嚟讲，爱情永远喺年轻时候、纯真嘅时候先系最美好。如果爱情夹杂咗金钱、地位，佢嘅味道就会变，感觉就会变，已经唔再系当初嗰种。两小无猜的爱情。曾经疯狂爱过的你，还记得以前那些日子吗？那种不管后果，不管对错，爱就是爱。 If loving you is wrong, I don't wanna be right. If being right means being without you, I'd rather live a wrongdoing life. The mama and daddy say it's a shame, it's a downright disgrace. Long as I got you by.My side, I don't care what your people say. Your friends tell you there's no future in loving a married man. If I can see you when I want to, I see you when I can. If loving you is wrong, I don't wanna be right. If loving you is wrong, I don't wanna be right. Am I wrong to fall so deeply in love with you, knowing I got a wife and two little children depending on me too? And am I wrong to hunger for the gentleness of your touch, knowing I got somebody else at home who needs me just as much? And are you wrong to fall in love with a married man? If loving you is wrong, I don't wanna be right. If loving you is wrong, I don't wanna be right. 细细个就走入乐坛，佢嘅名叫张圆圆，点解后来摇身一变又叫做张德兰？ 我一出世就领洗啊，我自己都有个姓名就叫德兰，就攞去用啦咁。 经历人生嘅高高低低，点解访问当中又会感触落泪？ 四朵金花，我有三个姐姐啦，三个嘅工作态度咧都系非常之认真嘅。 网上情知，寻找快活人生，张德兰，密切留意播出日期。好啦，咁讲翻头先咧，张德兰嘅专访咧就下个礼拜喺网上情咧吓，一连五天咧就播出呢个心路历程咁啊，密切留意 啦。冇错啦，咁一阵间我嘅你又知唔知？我哋嘅嘉宾嚟咗啦。 冇错啦，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黄彩标中学许振龙校长，许校长嘅， 欢迎，好靓仔啊，许校长， 你好似想恰佢咁。 好啦，新闻之后我哋继续翻嚟， 字同相对应嘅英文。中国民航局向东航颁发国籍登记证、单机适航证同电台执照。 报道话 ，C919 大型客机系继运十之后，中国第一款真正意义上嘅民航大飞机，意味经过几代人嘅努力，中国民航运输市场将会首次拥有中国自主研发嘅喷气式干线飞机。美国国会众议院表决通过2023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授权在未来五年内提供台湾100亿美元军事援助，并寻求加快向台湾出售武器。众议院以350票赞成、80票反对，通过总额高达8580亿美元的法案。预料法案会在下星期交由参议院审议和表决。若果通过，将会送交白宫，由美国总统拜登签署生效。在北京，外交部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说做法公然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损害台海和平稳定，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强调中方将会采取有力措施，坚定捍卫自身主权和安全利益。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偏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朝早清凉，下星期初至中期气温逐步下降，云量增多。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 6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625点，升174点，总成交金额753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92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98点，升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9.75，升0.09；腾讯控股319.6，系升2.2；阿里巴巴90.95，升1.5；美团178.2，跌1毫。碧桂园3.01，升0.9；比亚迪股份214.4，升0.6；快手68.75，升5仙；友邦保险84.95，升0.2；阿里健康9.39，跌4.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9，英镑9.561，瑞士法郎8.342，澳元5.29，加元5.734，新西兰元4.988，欧元8.244。每百日元对港元5.73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364。日经平均指数报27946点，升371点。港金报16610蚊，升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4.62美元，卖出1794.7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就喺温思劳街，另外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喺理工大学。路面情况，港岛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干诺道西天桥近住山道。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比较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就喺康庄道桥底。另外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彩虹村桥面比较车多。另外啱啱收到西九龙公路去返尖沙咀方向近住澳海城有交通意外，龙尾喺南昌港铁站。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昂船洲大桥九号码头分叉位向尖沙咀、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方向、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元朗，仲有葵涌道玛加烈医院桥底向九龙。另外，环保署提醒你，引擎空转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停车熄匙。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水啊，点算啊？ 唔使惊，搵人翻嚟睇下啦。 老公，个 窗开唔到啊，点算啊？ 唔使惊，搵人翻嚟睇下啦。 大家好，你哋系咪搵我啊？ 哦， 你 系边个 啊？ 我系家居明。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节目时段内嘅环节家居明， 有关家居嘅嘢，一听你就明。 二台话你知， 我买咗个越南滴漏咖啡壶，我哋试下整滴漏咖啡咯。听人讲味道几特别噶。 我以前都试过整噶，所以我知道越南滴漏咖啡嘅次序啦。首先咧就系将啲炼奶倒落去个咖啡杯度，再将个滴漏壶咧就放喺咖啡杯上面。 跟住咧就将啲咖啡粉倒入去个咖啡壶，再轻轻咁样压平，千祈咧唔好压得太实啊！如果唔系，啲水咧就好难渗入去啦。 整好晒啲咖啡粉之后就可以倒热水噶啦，等啲咖啡慢慢滴漏翻出嚟就饮得噶啦。 哦，点解越南咖啡会用炼奶嘅？ 我听过两个讲法啦，第一个就系以前啲鲜奶比较难去保存嘅，所以咧就用炼奶去代替咯。而第二个讲法就系越南嘅咖啡豆咧本身就带有较重嘅苦味同埋酸味嘅，加咗炼奶嘅话就可以令到个味道更加好味啦。 想知更多关于少数族裔嘅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嘅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超 B。磨利二台话你知， 考下你，大屿山嘅心经简林系同边位大师有关嘅咧？ 我知嗰度啲心经系出自姚宗颐教授嘅手笔噶嘛。姚公喺40年代嚟香港定居之后，就发表咗好多学术著作，仲有画作添啊。 其实佢仲有一个系列嘅画作，全部都系同本地写生有关嘅作品。 想知道姚宗颐教授眼中嘅香港系点嘅样？电视节目《呼吸美学》第二季，主持人米哈，今集带你开下眼界。星期日下午5:30，港台电视31。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Hello， 我是太极乐队的 Patrick 雷友辉。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很简单的，只要一个人没有病没有痛，健健康康，又可以跟他最爱的家人吃下饭聊下偈，咁就已经系最快活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嘅风骚快活日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风骚快活日。 你又知唔知？欢迎我哋今日嘅嘉宾就系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黄楚标中学许振龙靓仔校长。 Yeah! 早晨，校长。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 校长，校长系咪第一次嚟我哋电台直播室啊？ 呢个直播室第一次。 系咪啊？系咪啊？咁即系第一次见我哋三个啦，应该系。 过去喺图片见得到 我哋 即系你系变 2D 啊，即系 3D 啊，我哋真人真人嘅感觉点啊？因为我头先咧咪后咧听到佢同某人话，喂，我细个听你做节目啊，咁样啊吓，咁你真人见到我哋，你觉得点啊？同埋直播室嘅感觉点啊？ 哇，简直活泼快活， 风骚兼而有之，搞鬼， 你多嘴，望住人哋，而家咁讲啦， 可以俾个优 点啊？ 可以点答啊？ 我唔系都，我咁啊。差嚟 嘅，真系离晒谱啊！唔系啊，但系其实校长咧，好细个嘅时候，佢上过嚟攞嘢噶。 系啊， 系啊， 攞咩啊？ 你同大家讲下，校长。 广播电台梗系攞啲 礼物， 声嘅礼物啦。 系啊， 参加咩节目啊？嗰阵时系咪苏梅姐嗰啲？应该系啦，系咪啊？ 应该系嗰啲快乐大神仙啊！ 快乐大神仙， 即系阿蛋同阿林珊珊地啊！ 即系嗰阵时我哋好细个， 三个小神仙啊！你知唔知电台历史噶？ 我知， 系咪啊？ 系啊，系啊， 系 啊！ 哇，好叻啊！你参加比赛啊？ 嗰啲贏咗，記得答啲咩噶？總之， 其實校長個樣咧，好小朋友嘅。 係啊， 佢除咗即係都當然大人嘅樣貌有，但係你可以諗得到佢細個都係唔想一樣 嘅。冇錯，我都係咁諗。咁我點樣？佢似你嘅細佬，想割佢個頭。 我乜點變嘅樣？喂，話曬啦，校長唔好咁冇禮貌，割人個頭。校長， 啲教學啊，畢業㗎。 校長開始流汗，係咪唔應該上嚟咧？先後悔。而家走會唔會太遲咧？ 走唔得。 而家走會唔會太？佢班嘢癫嘅，原来咁样系冇错，我哋系非常之癫。 好啦，出嚟就弊， 果然系快活啊！ 果然系快活，我哋系毫无纪律嘅吓，我哋呢度好嚟正式开始，请校长接招。 系第一题嘅就系梁同学问题。 好，由梁同学问先，即系我啦吓，梁同学系好啦。首先要问校长，猎人打猎咧，通常有一种动物会跟佢嘅，以前系咩啊？ 猎狗、 猎犬咯， 个个都会猎犬啦，系咪？原来以前是带着猪出去的。猪有灵敏的鼻子，早期呢其实猎人呢是会带它出去，就不是打猎，是有一个职务叫做找虫路，虫路啊。 现在都是的。 是的，因为它鼻子呢是可以闻到呢在地下五至四十公分那么深的。好啦，但后来呢它虽然打得很好份工，因为它真的找到的。就不用它了。为什么呢？ 我知 道。第一，第二个答案，唔好泼，唔好咁快答啊！ 细佬跟我。 第一，啊校长唔好采句，因为猪肉更加值钱，你搵嗰啲松露搵到就系钱啦，搵唔到今日食白果，但系猪肉咧，佢点都有噶嘛，sure win 嘅。第二，因为猪太重啦，成日带佢出去咧好麻烦，运嚟运去吓森林嗰度。 好鬼慢，我点会带猪出去？ 第三，因为猪咧。搵完就一啖咬落去就食埋添噶啦。第四，因为猪好难捉摸一啲脾气，同埋有时咧好难训练，就唔似猎狗，咁不如用狗，狗都有好嘅嗅觉，咁所以就改为唔用猪用狗啦。四个答案， 知佢会食松露噶， 系啊，校长， 先唔用佢，先用狗， 系咪啊？校长，你信唔信啊？第一，猪肉更值钱。第二，猪太重啦，运嚟运去好麻烦。第三，因为猪会食松露嘅。第四，猪好难训练，最后都系狗易啲。 猪肉贵啲， 你觉得猪肉贵啲？ 猪肉贵啲， 猪肉值钱啲，应该咁讲系啦，因为 sure win 啲，唔使带佢出去，又要搵又剩，咁索性咧，不如卖猪肉仲好啦，即系你即系生意咁计噶啦。 你睇下，我都系圈咗先。 我肯定啊！ 我都觉得系。 如果唔系， 校长佢哋好肯定，你会唔会好似嗰啲咩西瓜跟大边咧？ 都唔会啊！ 校长真系有性格，虽然明知错都唔跟。答案系 C 嘅。 我都叫你跟我。 答案就系 C， 因为佢一啖就食落去，咁啲猎人觉得哇。搞错啊！我仲要同你斗快，唔好啦，我第时唔好啦，唔好搵猪啦。 其实佢哋搵松露系叻过狗噶，但系问题系佢食完佢永远都搵完之后 一搵就食噶啦，你唔够 犬食松露咩？ 吓， 猎犬唔会咬， 唔会，狗就唔会啦。咁佢会挖得出嚟之后，咁跟住咧就会打翻嚟俾你。 你应该都系开呢啲农场， 因为我系猪嘛。 唔系， 好啦，翻嚟有猪同学，即系你同学。不过寥寥数行，全数自己温柔却感伤。你将心事上了淡妆，该说的话却被仔细收藏。不得望着阳，公交凛冽光，遗忘是我走毕业阑珊。红颜露霜凝结的过往，芦苇花开谁？又将路遥漫长，将为世界在演讲，终究无话。离人带上细笔而过，却遭到你无人管管。谁在彼岸天涯一方？ 束行军，说自己温柔却感伤，你将心事上了淡妆，该说的话却被仔细收藏，捎来的他乡到底隔几道江，一封信到底转了几道弯，被缘分飘落在山外山，西壁而过，却找到你无人温暖，谁在彼岸天涯一方，一句生恨不能你说若非太难，窗外孤清幽兰，琴声平平孤单，我们擦了几根理想难多乐观，思念徒留纸上一张便被晕染，一句生恨不能你说若非太难。 周杰伦的这首红颜遇上，好啦，啊，你又知唔知咁？头先讲啲猪好惨啊，有汗出冇粮出吓，啲松露咧揾咗俾猎人攞咗啦，所以佢就自己咬一啖先。 好， 哦，第二条到你同学啦， 朱同学，嗱，朱同学要问嘅呢个问题咧，就系同呢个啤酒有关嘅。咁啦，其實呢，我哋大家咧，即係雖然咧，而家啲樽蓋咧有好多種唔同噶啦，譬如可能有膠噶啦，有一啲嘅就係鋁噶啦。咁其實咧，一般我講緊嘅就係嗰啲咧，有啲齒輪鋸齒形嘅嗰一種，其實係用鋼做嘅， 鋼 㗎，鋼嚟嘅。其實佢係咁啊，就係啲啤酒嘅樽蓋，我淨係 即係撬開嗰啲 啤酒咧，咁嗰只啤酒嘅樽蓋，你有冇留意到？其實咧，佢嗰啲鋸齒咧係有21個鋸齒嘅。以下哪一个形容是不正確的呢、哦、即是为什么它是21个鋸齒，不是22，不是23，不是24，不是25呢？ A， 鋸齒在心理學上呢是令人会想试一下，有一种就是很刺激的感觉。我现在一定是 specific 讲的，就是这个的 啤酒 啊，是啦，是讲了很久之前。所以呢就说用这种这样的心理學去吸引人家会买这支啤酒来试一下。B， 解决二氧化碳外泄的问题。C 最为节省钢的用量，而 D 就是不会卡住他们的自动装填机。你知啦，其实若果他要经过运输带的时候，他要有很多那些这样的齿轮，将那些啤酒要摆下去他的 即是靠那样东西卡住他。 他就如果他的齿轮譬如可能是多太多的话，他会卡住那个机，所以就要变了是21个锯齿了。重复一次，啤酒樽的樽蓋为什么是21个鋸齒，而以下哪一个形容是不正確的呢？ A， 鋸齒在心理學上令人想嘗試，而 B 就是解決二氧化碳外泄的問題， C 最為節省鋼的用量，而 D 就是不會卡住的自動裝填機。 怎麼看啊校長？ C， 即是那個卡住那些氣是嗎？ 為了節省鋼的用量， 是啊， 节省钢的用量，我拣 B 呢个唔啱嘅，即系 啊呢个唔啱。 许校长系拣 C， 节省钢嘅用量。B 系咩话 ？B 系解决二氧化碳外泄嘅问题。 但是你几多个齿轮都得噶，其实你 唔系噶，因为你系要吸实佢嘅话，你先至系会找，即系佢要找得住佢，佢先至会咩噶嘛？ 我觉得系 A， 因为拣啤酒嘅时候，我唔会睇佢个盖噶嘛。我就是看它的牌子啊，颜色啊，我觉得是一 A 是错的，心理。 脚趾在心理学上是想令人试一下，是不是好？ 都似是，都似是，这个答案都似是。 啊 哈。好，那我跟着啦。 两 A 一 C 是不是？ 有没有人中？ 有人啱的。 你改不改啊？ 不改。 改 改 有人啱的。你望着我。 答案。 答案是。知噶， 好嘢， 多谢。校长，点解你拣呢个嘅？ 因为无论佢廿一定廿二，其实佢都系一个圆形压出嚟嘅。 冇错啦，个樽盖其实嗰个圆周都系一样嘅。但系点解咧？其实最初嘅时候系24个嘅，系啊，咁啊，因为咧就真系啦，有呢一啲咁样嘅问题，冇错，佢棘住，所以就要咧就将佢变成有由24至到21啦。但系大家要留意啦，点解一定要21或者系24咧？全部咧佢都系可以系被3可以除尽嘅。咁因为咧就喺呢一个嘅物理学上面嘅话咧，3点其实佢 哋係最穩固啦，佢就會咬得最實啦、以及佢就係三個嘅話咧，你一開嘅時候嘅話咧，佢亦都係會比較容易啲嘅。咁、所以我即係佢就係會由咁多個嘅齒輪嘅話，開頭係24，而家就變咗就係21，而其他嗰啲都係啱嘅，因為咧鋸齒咧喺心理學上面咧係俾人有一種好刺激嘅感覺。我好想開呢支嘢嚟飲下，所以其實都真係幾得意噶。而 C 呢一個咧就係我作出嚟嘅，係啦。 OK， 好、 好嘢，好嘢，校長，好到我啦。12月1日，我老友紐約市長打電話俾我，佢話想請 你個老友唔係閻羅王，唔係閻羅王咩？你個老友 紐約市長啱啱而家 Eric Adams， 佢話佢想響紐約市咧開一個 post， 年薪係講緊港幣93-132万。你估佢想揾呢個人做咩呢？因為佢話好急需嘅呢個紐約市，嗱，佢有800多万人口，但係嗰樣嘢咧有成200万，佢要揾人滅咗佢。到底是滅什麼呢？A 滅曱甴， B 滅老鼠， C 是滅那些生魚啊、糖蝨啊那些東西， D 是滅蚊。是啊，我推了他了，這個 pose 是啊， 你推了他滅曱甴 他沒理由自己殺自己， 因為他叫小強是啊，曱甴我肯定 好，我跟你 校长， 鱼，糖蝨， 其实我都觉得是糖蝨。 為 什麼呢？因為它是外來的物種，是的，但是太多在池塘那裡，所以它一定要 滅 了。 還有它有一條河啊， 是啊， 是啊， New York 那裡。 New York 你好熟喎，好似 唔系啊，New York 系 York 嘅朋友。 哦， 咁有冇 O York？ 有 New York 有冇 O York？ 系英國。 好，有冇人中？ 答案系冇人啱嘅。 即系净系老鼠同埋 老鼠同蚊， 同埋咩啊蚊啊嘛 蚊蚊老鼠同蚊 蚊 嗱嗰样嘢咧，我再俾啲 tips 大家啦吓。纽约市有880万人口，而嗰样嘢咧有200万。 你头先咪讲咗 咯，系啊， 佢再提下大家啫， 再提啦。所以咧个市长就话想揾啲专家嚟。 喂，但 蚊 蚊点数 啊？ 系啊，你点知佢有二百几万？老鼠老鼠老鼠 老鼠， 啱唔啱？ 买晒老鼠， 系啊。蚊点数啊，老板？ 美国最出名受世人推崇嘅就系老鼠，香港都有个老鼠乐园， 系嘛？ 度度都有老鼠。 好嘢，翻嚟答半后由校长出题啦。 终于一整天的空荡，整天跑跑跑出空旷，这次寒和你来冲浪。那水花一剪，拖手不放心。在旁人又狂妄，贴着你脸庞喉咙，为何热得这么寒？珍珠与奶酪灌两啖啊！愁云密布就走啊走啊，伴你到家，谁人在背后推你逼你？别记住啊啊，请松松解苦困，风吹吹好好瞓，随潮逐乱爬，快快吸线，不必你卸走。愿意吧，走啊走啊，伴你到家。常温柔小姐随便指点我，一时一时耍悠前扮只骆驼，这次寒说过绝不理咗，人如在前方，哪及我在旁，而人又狂妄，贴着你脸庞，赤脚架上够广阔肩膀，堪称世界级雕塑一个，愁云密布就走啊走啊，伴你到家，谁人在背后推你？ 看着双眼神秘将我麻痹，结局要激动向你一亲，不需自卑。 今天叫做海边的阿豪，十一点廿九分啊！听紧呢个风骚浮人，提提大家咧，一阵间咧，我哋又点唱时间啊，十二点半出现。 系啦，咁大家可以打嚟18723881872388。 冇错啦，而喺十二点钟之后咧，今日星期五开始咧，我哋会有新环节叫做车路的士。今日咧，其中一个话题咧就系有位嘉宾同我哋讲下咧，到底想架汽车悭油啲，应该有啲咩方法咧？ 冇错，阿 Jacky 仔系嘛？ 即系阿 Jacky 仔，冇错啦 ，Jacky 仔几廿年嘅呢个玩车经验啊， 一个 Jacky 佬。 OK， 好先啦，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内地上月通胀回落，国家统计局公布。十一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按年升1.6%，升幅低过十月的2.1%，符合市场预期，创今年三月以来最低。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核心通胀率0.6%，同十月相同。内地推出新十条防疫措施，包括大部分场所无需扫健康码。医务卫生局副局长李夏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被问到本港是否可以参考并取消安心出行，他说不应该直接比较防疫政策，因为防疫屏障不同，但认为可以参考内地做法。李夏欣接受另一个电台节目访问的时候说，香港正迈向复常，终有一日无论安心出行定是疫苗通行证都不会再用，问题是几时。他承認已經很少透過安心出行進行追蹤，當局會檢討是否繼續使用安心出行。他強調會一籃子考慮，會優先放低效用不大的措施。他提到這一刻疫情上升，放寬措施的時機未適合，重新會留意疫情變化，希望拿捏最好的機會，放鬆也都要靠市民努力。工展会在维园开幕，行政长官李家超到场参观，他到多个不同摊档和展商倾谈。李家超又在场内购物，他说买了冬菇、鸡仔饼、小食和福袋等，也都有到社企的摊档，他说是要支持工展会和社企。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表示，中国希望在短期内稳定与美国的关系，说中国正面临国内经济挑战和亚洲对其强硬外交的反击。坎贝尔说，疫情防控导致的问题加上与日本和印度的领土争议招致邻国反制的事实，意味中国在短期内倾向与华盛顿建立更可预测的关系。他认为在未来几个月，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将会恢复一些更实际、更可预测的大国外交要素。中国驻美大使秦刚日前在美中贸委会年度晚宴上表示，中美经贸关系是两国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大家不愿意见到地球气温升高，但非常希望见到中美合作升温。他又说，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拜登早前在印尼巴厘岛举行了重要会晤，为中美关系把舵定向，希望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能够切实落实，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正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偏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朝早清凉。下星期初至中期气温逐步下降，云量增多。而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708点，升259点，总成交金额86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00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29点，升39点。 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盈富基金19.83升2.7，腾讯控股321.8升4.4，美团181.9升3.6，阿里巴巴91.85升2.45，比亚迪股份217升4.2，快手69.2升5毫，碧桂园3.3升2.1，阿里健康9.3跌5.3，友邦保险85.35升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89，日元135.87，瑞士法郎0.934，加元1.359，人民币6.963，英镑对美元1.228，欧元对美元1.058，澳元对美元0.679，新西兰元对美元0.64。日经平均指数报27,915，升341，港金报16,680，升110。伦敦金本安士买入1794.55美元，卖出1794.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提翻你一宗交通意外消息，位置系西九龙公路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澳海城，咁而家龙尾去到海达村。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就喺卫理道。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有道路工程进行，去翻港岛方向。近住尤丽村慢线封闭，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喺兆辉台。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康庄道桥底。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昂船洲大桥九号码头分叉位向尖沙咀、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方向、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元朗，仲有葵涌道马嘉烈医院桥底九龙方向。另外，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行人路上使用轮椅要以合理的速度行走，同埋要顾及其他的道路使用者，大家都要遵守交通规则，互相礼让。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中环苍穹， 揽月九天， 国剧830， 问天。 凌霄叔所饰演的方少天，作为怀住航天梦想来到航天研制部门报到的大学生，一入到航天院，林泽就不喜欢他，找出长三月事故真相，还有匿名信事件和收图纸事件。作为直接领导的林泽，总是故意为难方少天。 国剧830，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全民继续换证，迈步与时并进。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而又在1996至2000年出生的人士，就要在今年10月7日至12月10日期间换证。而1954年或之前出生的人士，就要在2023年1月14日或之前到换证中心换证。换证计划已经进入尾声，未换证的就快啲预约啦。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00到下午1:00，风骚快活人。 你又知唔知道我哋今日嘅嘉宾许振龙校长而家开始问问题啦？ 放马送礼， 来吧校长。 好啦，咁今日难得嚟到呢个香港电台，第一个问题咧就问香港有关嘅。 嗯，好， 就话香港岛呢今天有一个俗称太平山嘅山，应该大家都去过啦， 去过 552米。咁以下边一个呢唔系佢曾经叫过嘅名称呢？ 嗯， 有四个答案。第一个答案，扯旗山， 听过。 第二个 硬头山，第三个星期山，第四个烂头山。 烂头山都听过， 听过， 但系咪太平山啊嘛？ 系冇错， 我系会揀 B 同埋 C 是哪一个咯？系咪？扯旗山系啦， 扯旗山一定系。 C 系 乜嘢？C 系星期山， 星期山都系应该。 我谂唔系硬头山系嘛？我又冇听过硬头山。 两个系旗，两 系啊！我觉得唔系硬头， 我 谂 得唔 山顶都系光秃秃。 嗱，烂头就有可能啦，烂头。 望住我校长， 想拣边个？ 重复一次啊！四个答案。 第一个扯旗山，听过啦。 呢、这个唔系。 第二个叫做硬头山。第三个叫做星期山，第四个叫做烂头山。 我哋分唔分散投资啊？ 硬头，你拣咩？你拣咩？ 我拣硬头。 我都拣硬头，我都觉得系硬头，因为扯旗系听过 嘅、啊，一定系噶啦， 一定。其实我本来都想问，点解叫扯旗？ 星期 真系分散投资、 啊。唔系啊，佢哋两个 两个 系啊，两只鸡蛋摆咗 硬头，硬头， 两个硬头，一个星期。 有 冇人真系唔好意思啊， 两个都唔啱， 两个都唔啱。 哦，咁烂头咯，估烂头。 咁剩低嘅一定啱噶啦。烂 头同埋系咯，烂头咯， 烂头咯， 保中啊，保中啊！ 恭喜晒，系烂头山。 O、okay、K， 因为烂头山咧，其实喺大屿山，因为 有烂头山。 但系，但系点解佢曾经叫硬头山呢？ 哦，呢、這个咧， 原因就唔知啦， 唔知道，因为咧，其实最初呢个系根据咧1936年香港嘅地理资料嗰度揾出嚟嘅，咁、 哦、 所以咧，绝对肯定嘅咧就系烂头山，因为烂头山其实就系大屿山嘅旧称，所以你西文咧读做 Lantau Island。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烂头啊烂头山，我唔怪我咁熟口面啦，我就系记得一个地方叫烂头山，就 Lantau Island 冇错。 大东山上边咧有个烂头型咯， 系啊系啊系啊， 仲、 啊啊啊、 有呢度有个烂头仔嘅，啲烂头强呢个叫。 哦， 系啊，激死啊！ 所以大家都中晒 ，OK 好，保重啫都好啦，好过唔中， 恭喜晒。 第二题， 第二题， 好，第二题咧就问一啲同名有关嘅啦， 好， 即系。就是我哋周边咧有啲国家，请问以下边一个国家咧唔系用人名或者姓氏嚟命名嘅？ 嗯 ，A 印尼 ，B 菲律宾 ，C 沙特阿拉伯 ，D 圣马力诺。 唔系用人名啊，即系本来有啲，即系菲律宾系人名嚟，你意思？ 即系有啲姓系咪啊？ 即系以下边，即系头先嗰四个，边一个唔系人名或者姓氏嚟嘅？ 哦， 即系佢个国家原来个名 有人姓或者人名， 人姓人名， 即系可能菲律宾系一个人名嚟啊？意思系咪咁啊？即系举个 类似啦。 唔系，即系譬如可能佢就系、是、菲律宾原来系菲律宾系我叫菲律宾 裔，咁啊系咯，系咪咯， 系啊，即系日本可能有个 人或者姓氏咯， 系咯， 有个人叫韩， 系咯， 叫日本强咁样。 我拣菲律宾， 印尼 可唔可以讲得似啊？印尼 即系不是用人名、啊， 系 嗯， 第一个印尼即系印度尼西亚啦、 嗯， 第二个菲律宾啦，第三个沙特阿拉伯啦，第四个圣马力诺。 圣马力诺喺边啊？ 喺欧洲，喺意大利。 圣马力 菲律宾似喎， 系啊， 菲律宾似， 菲律宾 the Philippines 系咯，似喎、啊， 要用个 the 字。 我都估菲律宾。 印尼系 沙地阿拉伯， 沙 地 阿拉 伯， 我觉得唔系、 沙地一定系圣沙地。 好啊，印尼啊， 好。 好危险足球， 好两个菲律宾，一个印尼， 两个菲律宾，一个印尼， 有冇人啱？ 有人啱、哦， 点、啊？ 你答案拣多嘅赢定拣少嘅？ 如果知道我拣咗啦， 我惊我惊啊！ 绝对唔系人名嘅，恭喜你，系印尼。 哇！好嘢，好嘢， 好嘢！ 恭喜晒，恭喜晒！ 我搞错啊？ 点解啊？ 系啊？点解啊？ 嗱，因为咧，菲律宾咧，其实系一个西班牙王子菲力王子嗰个名，佢、 哦、 嗰个菲律即系西班牙文，好似叫做 La Filipina。 Filipino。 哦。 咁咧，佢系一个人名嚟嘅。咁、至于呢个沙特阿拉伯咧，其实沙特阿拉伯呢个沙地呢个家族咧、其实。統治咗呢個阿拉伯半島好耐㗎啦，咁、幾百年㗎，即係自佢從1750開始已經有，但係佢正確統一。 到今天，因為佢起起伏伏又俾建立又俾人滅亡咁。咁、嗯、到最後統一咧，就係1924年、1932年命名為沙地阿拉伯。咁沙地咧係一個姓嚟嘅、哦，所以佢嘅祖先咧叫穆罕默德本沙地。 知道 係啦。 咁至於第三個咧，嗰、那個就仲更加耐啦。嗰、那個咧大概三世紀嘅，嗰、那個叫做馬力諾。咁佢咧其實係逃避羅馬帝國嘅迫害，走咗去意大利嗰度。咁佢係石像。咁後來咧好多人聚居，所以聚居喺嗰度嗰啲人咧就後來建立咗呢個國家，叫做聖馬力諾。 其实嗰啲地方名好多好多，我都想知噶。譬如话唔知啊，校长知唔知边个 Japan 咧叫日本咧？即系点叫日本咧 ？Japan， 如果你音译又唔系啊嘛，系嘛？咁点解叫日本咧？有冇人知道噶？知即系呢啲名字最初点解会咁译？唔知个都要查翻。 中文啊，你嘅意思系 啦， 用中文点解会系？ 点叫日本？ 音译啊，定系用啲咩嚟译？你嘅意思系咪咁样？ 系啦，冇错啦。 但 系日本叫 尼空 啊， 尼 空啊嘛 ，NIPPON 啊嘛，尼空啊嘛，佢日本文叫做，即系咁讲。 但 系 日本嘅中文好远古嘅时候，其实佢喺我哋东汉时候三世纪嘅时候，我哋叫封佢做倭奴国。 系啊系啊，冇错， 倭奴国。 系 咁，但系后来佢唔同年代咧有唔同。叫法嘅，譬如叫扶桑啊等等， 冇錯冇錯。 咁所以呢、日本點解而家亦做咁，真係唔知啊！ 真係唔知 啊！佢話太陽之子係大和民族，係、 嗯、 嘛、 嗯？ 但係其實日本原居民係哈爾，即係北、 哇！校長真係博大精深啊！啲知識真 係嚇， 好犀利啊！我都流汗啊！好多謝第三條。 哇！第三條呢，我哋揾啲，既然講到歷史啦，講啲日常啲噶啦，大家都穿西服啦， 係啊，冇錯。 咁啊，我哋衣袖有啲紐嘅， 係啊， 係咪？係 啊。 咁其實啲紐咧，你睇落去又冇乜用喎、 嗯。有用。 有咩 裝飾？ 唔見咗一粒嘅 裝飾， 唔見咗一粒嘅時候咁樣。 好辦法，即係嗰啲後備紐嚟嘅。咁所以咧，就以下有一個講法嘅，呢、這個講法都好多人認同，就係點解原本啊，佢嘅紐有咩作用？有四個選擇。 即係袖口嗰啲， 係啊係啊，袖口特別係西裝嗰啲， 西裝 軍 服 衫 啊， 其實女裝都有嘅，女裝都有， 外套 啦，女裝都有嘅。 咁第一個咧就係靚啦，美感啊，係咪？第二個咧就係防止我哋要佢用嚟 抹嘴， 嘴抹 攞完衫袖。 第三係防止件恤衫袖突咗出嚟。 嗯。 第四個答案就係全部都係。 嗯。B 個 B。B for boy 个 B， 但系佢系喺个 手袖度噶， 佢反翻出嚟， 咁你咪要咁样啦、 啊 嗯。 总之系 B， 总之咁肯定， 百分之200系 B， 点解咧？ 唔话你听， 因为佢睇过咯， 系啊， 系啊，因为佢睇过， 我出过添啊，我记得 系咁紧要， 你信唔信噶？信唔信？ 我呃你咋， 我撞 噶咋。 再讲一次啊， 第一个系靓啦， 第一次 美 感啦，第二咧防止佢要嚟抹。鼻涕啦，抹嘴啦、 啊。 第三咧就系、是、防止件恤衫就突咗出嚟唔好睇啦。第四咧就系、是、四个答案都啱。 我又唔觉得佢可以防止到你嗰个恤衫会突出嚟。 系咯，佢、做长啲做短啲唔关佢嘅粒纽。 防止佢突出嚟，定系会唔会因为以前系里面件衫可能佢都有啲位俾你系咩噶？ 就口纽。 但系佢喺出边噶，你冇理由扣到里面嗰件衫噶。 好，两个同学揀咩？ 我开紧会啊！ 嘈啦，系啊！ 佢准备收卷啊 ，time 十 系啊，冇 time 十， 我填晒啦，因为我交卷啦。 你咪走先 啦！ 嗱 ， 好嗱，两位同学，你谂，你谂下先。我而家讲个故事，从前有个将军，有一日佢检阅嘅时候，见到啲士兵个个衫袖咁污糟嘅，喂，你班友点搞噶？ 因为食完嘢冇地方抹，求其搵个衫袖抹一抹。 咁啊，我要谂个办法先，就系咁啦。 哦， 边个将军啊？ 我又唔记得了，我又唔记得。 我 即系你将火头大将军， 就算你呃我都唔跟。 火头大将军， 得我肯得。 俾人将军， 俾人将军， 校长好有杀气啊！校长啊，好嘢，好嘢，好嘢。 系啊，个将军咪就 快拣啦，你哋。 你得我啫，系啊，我中意搞多阵。 边 啊？以上皆是。死但我想跟佢喎、啊，你会唔会嬲啊？ 唔会，跟咯，冇乜所谓啫。 两 B 一 D， 两 B 一 D， 有答中嘅，正确答案系 boy。 嗯， 好嘢。 咁至於邊個將軍，你一定會問嘅。 係啊，邊個？ 嗰個將軍咧，其實係拿破崙嚟嘅。當年拿破崙咧打贏咗呢個意大利之後咧，佢檢閱，咁佢發覺咧啲士兵點解啲衫就咁污糟？原來佢嗰陣時凍啊天氣，咁流鼻涕要嚟抹，所以咧早年嗰啲紐咧其實喺呢度嘅，呢度三粒嘅。即係所以呢度 抹唔到，等你抹唔到， 係啦。但係後來咧，佢就梗係派手巾啦，大家都有得用。咁但係咧就冇消除。不過佢嘅文官就發覺咧，袖口扭都有用嘅，因為我哋成日喺度寫嘢咧，就會磨到舌啊。所以呢三粒咧係要嚟戰氣嘅。所以你可以感受一下， 哦， 好好啊， 好有意思，同埋生活中好多嘅小细节咧，原来都有原因，哦，佢唔系无端端。 其实我觉得嗰三粒都好烦嘅，但原来系有用嘅， 你 而家令到你唔会忘。 你而家三就唔稀噶啦， 写字就 系啊，写字嘅时候就有用啦。 所以你可以感受一下，即系， 嗯，哦，哇，真系小智慧嚟噶。 唉，最衰我唔识字，唔识写。 仲有啊，嗰日咧，我听到神光啊，阿梁荣忠问佢啲拍档啦，顺便讲下啦，牛仔裤点解有个细袋啊喺度？這個、呢一個咧，好細嘅啫。你袋一兩個幾蚊已經爆咗嘅，我係袋咩嘅？知唔知？校長 出唔出得街㗎？ 車輪出得，出得，出得，出得。 代錶 冇錯啦，就係、是、做代錶。但係今時今日邊會有代錶啊？即係嗰啲 pocket watch 嗰啲咧，一條鏈嗰啲咁。就算 其實你可以 cut 咗佢嘅喎， 就算代表都係太細啦，那個代可，除非你個，因為代表有啲好大個噶嘛，咁咯，咁原來每一樣嘢嘅發展咧，都係一個遠古嘅原因。 好得意啊！好，第三題， 第四啦， 第四 啦， 好，咁第四題咧就講到歷史咧就。 我偷睇唔到啊！校長， 人總會一次嘅，就係、是、離開咗個世界，通常有個墓碑啦。雖然而家講環保，係咪？咁啊，舊時啲人都有個墓碑。咁想問一下，以下邊一位佢嘅墓碑上面嘅墓志銘，你知啦，通常就會記載佢嘅功績係最少字嘅咧。 我知， 我都知。咁兩個字嘅嗰個人， 日本人嚟嘅。 咁緊要？ 係。 我揀咗個外國人， 即係唔係日本人嚟嘅 嗱？ 四個答案，四個答案。 第一個就係大家都識嘅韓信，即係劉邦嗰陣時嗰個韓信。第二個嗰、那個咧叫做美國人叫海明威，即係老人與海嗰、那個。第三咧就係武則天，第一個女皇帝。第四個啟功，即係近代書法家，即係你見到好多牌匾有啟功兩個字。哇，四個韓信。海明威、武则天同埋启功。 海明威， 我都无啦啦， 你话揾咗 个 外国人啦， 系、啊，你话外国人梗系海明威啦、 啊，梗系外国人啦， 系、啊，你提咗我哋喎， 咁紧要， 系啊。 答案是啱曬海明威 啊！ 唔係，講錯咗，講錯咗，唔係海明威。海明威係寫嘅字比較少，但有一個比佢更少， 係乜嘢啊？ 啟功， 書法家應該唔係韓信同武則天啊？武則天， 韓信。 是武则天 啊！写咩啊？佢写咩啊？ 佢有块无字碑啊，即系块碑上边咧。 喂，你今日乜都撞中啦、啊！你两句 全部冇字嘅。咁、哦、而海明威呢嗱、啊，海明武则天系冇字啊。海明威嗰个咧系最少字，佢得六个字嘅啫。佢嗰个咧就系、是叫做恕我不起来。西文都系六个英文字嘅，好似系 Pardon not wake me up 咁嘅，即系诶你唔好搞我啦咁，所以好有趣嘅， 好有趣。 咁至于韩信嗰度咧，佢系写咗十个字嘅，嗰、十个字咧，好似叫做全一知己咩两妇人嘅，即系意思咧就系佢嗰个知己就韩信，嗰两个妇人一个咧就系、是。俾飯佢食嗰個飄舞、哦，一個咧就後來打死佢嗰個女字，即係女後啊。咁、所以佢墓志銘係咁。至於啟功咧，近現代人都好熟噶啦。佢個墓志銘咧係佢自己寫嘅。佢93歲離世，但係佢66歲寫，因為66歲嗰年佢嘅屋企人差唔多離曬世啦。咁佢 寫定啦， 咁就好似《三字經》咁。咁裏邊有一句都好妙嘅，佢話其實佢學歷唔高，但係佢係副教授啊。北京师范大学的副教授，咁里边有一句咧，佢都讲自己啦。佢话面微圆，皮欠厚，都几有趣，写咗呢个72字嘅。 面微圆，个面有少少圆，皮欠厚就唔够面皮厚。 因为佢系一个好温文，佢系一个教育家嚟嘅，咁所以都，所以北京师范大学 我哋呢度都有个喎，面略长，皮甚厚。 呢个系我嘅墓志 铭。系啦，面甚长，皮甚厚。 六个字， 面甚长，皮甚厚。好啦，多谢晒阿许校长今日有一个特别嘅点唱。每一位校长咧，其实佢带嗰只歌嚟都有个意思，都有啲朋友佢想点唱，咁啊麻烦许校长。 今日帶嚟呢首歌咧，我相信都好適合每一個人聽嘅。咁、因為佢嘅歌名叫《To Love You More》。咁、我相信點俾世上每一個有愛嘅人啦。咁我哋平日都為大家帶嚟好多嘅關愛關心，特別係呢個風騷快活人帶俾大家歡樂，呢種都係一種愛嘅表現。咁所以希望咧，所有嘅朋友，特別係聽得明嘅朋友，會更加留心。 嗯，許校長有冇？边个想点唱啊？即系学校里面啊，或者系啲学生，定系 或者你屋企人啊？ 屋企人啊，等等。 其实好多嘅屋企人啦、啊，好重要啦、啊。咁、过去嘅学生啦、啊，可能今天个个都有自己嘅发展。咁呢个都系由于受到教育嘅熏陶。咁、今天周边同我一起奋战嘅同事啊，好重要啦、啊。特别系疫情底下，其实佢哋都承担咗好多。咁、希望每一个人都因爱而快乐。 嗯，歌曲就系 Celine Dion 嘅，歌名就叫做。 To love you more. Celine Dion 嘅呢一首 To Love You More 先去到中午十二点钟， 一阵间会记住打电话嚟，十二点半之后嘅话，就会有我哋风 show 大点唱嘅电话系18723888，18723888。 今日犀利，今日一个超级靓仔叫小欣欣咧， 冇错， 接你嘅电话嘅， 系啦。 咁啊，你啊真系同阿小欣可以倾下偈，点啊靓仔咁样 样。哎呀，好忙啊呢排， 好忙啊呢排佢系啊， 加油，俾心机。 七八点仲喺度做紧嘢， 咪就系咯，仲有星期六自己一个节目添啊，原来是咁地。 就系咁啦，好啦，十二点钟之后开始一个新环节叫做车路的事。讲啊，马路上啊，车啊等等嘅事情啊，有位靓仔嘉宾啊，又系 Jackie 仔 ，Jackie 仔同我哋倾下偈，冇错。而家先咧，十二点新闻财经消息，翻嚟继续。 飞机意味经过几代人嘅努力，中国民航运输市场将会首次拥有中国自主研发嘅喷气式干线飞机。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偏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气温逐步下降，下星期中至后期朝早相当清凉。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787点，升337点，总成交金额948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00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29点，升3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9.91，升3.8；腾讯控股323蚊，升5.6；美团182.9，升4.6；阿里巴巴92.5，升3.1。比亚迪股份216.4，升3.6；碧桂园3.8元，升2.6；快手69.6，升9毫；中国平安52.95，升0.5；港交所343.8，升8.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89，英镑9.562，瑞士法郎8.34，澳元5.292，加元5.733，新西兰元4.99，欧元8.243。每百日元兑港元5.73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9.37。日经平均指数报27900点，升325点。港金报16680蚊，升1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4.95美元，卖出1795.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而在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由于有工程啦，咁去港岛方向近住油荔村嘅慢线封咗，咁影响到而家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啊，就系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喺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翻上环方向，近住租卑利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下角到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都是挤塞，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道路至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就龙尾接近兆辉台。在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咁喺港岛区，为咗配合维园举行嘅公展会，今日下昼4点至到凌晨嘅12点，东角道啦、景隆街以东嘅洛克道、百德新街以西嘅几利佐治街都会划为行人专用区。咁铜锣湾一带咧都会因应人群啦同埋交通情况实施封路同埋改道措施嘅。咁驾驶人士咧，请尽量避免咧去翻受影响嘅地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元朗。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唔系净系玩嘅，仲有嘢学噶。 坐 妆王咧就盛宴款待众议，阿众议就话啦，万一楚晋之间打仗啊，咁我嘅军队就咁嚟报答你啦。 都冇啦，系嗰个字噶啦。 系咪真噶？你唔好讲出嚟之后系错、啊。 系咪退避三舍啊？ 哇！ 记得收听逢星期日早上八至十玩玩星期天，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家认最爱。 李先生，你喺度沉思紧啲咩咧？ 今届世界杯咯，啊，点解呢队赢，点解嗰队又输咧？点解西班牙猜嚟猜去，但系对住摩洛哥都揾唔到一个入波咧？ 哇，咁多问题，恐怕未必下下有一个绝对答案噃。嗱，但系讲起西班牙同埋摩洛哥，都有其他话题可以倾下噶。 系咩咧？ 就系呢两个国家嘅一啲历史关系啊！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上帝之手决战 VAR》， 主持冯杰、林普斯，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在惩教院所出回来就好像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点找到工作，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每个人都可能在不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家给机会，他一个更生机会， 给个机会我，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大家好，我是麦曾比特。怎样先算是一个快活人？在我的角度，就是开开心心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而不要介意人家怎么看，因为做自己才是最开心的。Yeah!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放松快活人。 好啦，十二点答二噶啦吓，一八七二三八八，小欣欣，等紧你个电话，一阵间答半咧，点唱嘅时间就会开始。而家咧，我哋嘅新环节。 车路的事。 今日星期五开始咧，我哋呢个十二点后就会有车路的事。我哋今日请嚟嘅就系车坛达人啦，吓有以前又做过呢个汽车杂志啦，又系卖过车啦，又试车啦，经常好多大行咧揾佢试下啲车嘅，就系 Jackie 仔。 Jackie 仔，早晨， 喂，你哋好啊，大家好，你哋好， 系 啊，欢迎啊， 多谢你哋。 咁啊 ，Jackie 咧就有咁多年咧同汽车嘅叫打交道啦，吓或者试不同汽车啦。咁今日咧我就掉一个问题出嚟，就系、是、喂大哥，我哋而家啲油都系好贵喎，香港。 好啊， 咁所以我哋咧就叫有咩悭油嘅方法，又可以用到我哋嗰部爱车嘅咧，咁咧听 Jackie 有咩建议啦，好唔好啊？好，交俾你。 好啊，好啊。 我哋可唔可以我哋自己讲噶？ 可以。 系啊，其实我咪听，唔系我就 Jackie 哥哥，我再想问一问你就，因为有啲人同我讲嘅就系话，你千祈唔好打爆油缸啊。 嗯， 系、哎、啊，佢话因为打爆嗰个油缸嘅话，其实呢架车系重咗。 我都听过呢个讲法，不如咁，阿 Sarah 讲意思系好嘅。嗱，我哋问咗一啲，我哋作为一个用家啦，或者我哋一个唔系对车百分之咁熟噶啦，我哋讲我哋听过嘅讲法。咁阿 Sarah 就话有人讲唔好入到满一满， 冇错。 有时我哋会贪心啊，费事入去啦，咁入到佢，阿叔仲要喺最后射多两滴噶嘛， 系啊，冇错啊。 系 啊， 射多两 滴， 系咪唔好嘅咧？ 系啦，咁我哋就话因为个打爆油缸嘅话咧就会重啊，重嘅话咧你架车反而就因为咁样嘅话咧就会系用多啲油，因为重啊嘛架车身，咁我就话咧应该入到咧弹窗。就為之最好啦。 我講 就 係 入彈窗咁樣咯。 都係滿。如果你彈窗， 彈窗同入到你爆， 我知 唔同嘅喎。 係，我知道。 係啊，係 啦，兩種。 我 又聽過咧，有啲人話咧，就最好咧就唔好開咁大冷氣。嗱，依唔知啱唔啱㗎？我純粹我即係問啫。 係。 唔好開咁大冷氣，因為冷氣咧都係使用緊你嘅汽車嘅能源咁樣樣。咁啊，開到夠就得啦，咁樣樣。同埋架車咧，唔好擺咁多重物或者啲我都有時嗰啲行李夾咧，咪即係後邊嗰個車尾箱咧。你唔執咧，可能好似我嚟劈曬啲 屋企嗰啲雜物櫃。 車尾箱又係啦，車尾箱就最好你要執一執佢。咁如果你又係咧，又係負重嗰個情況咯。同埋另外仲有嘅就係唔好開窗。 唔好开窗， 唔好开窗。佢话其实最好嘅话咧，就真系你要开咗冷气，咁跟住咧就闩窗。佢因为咧封咗会令到你架车咧又会 又咁夸张啊？ 系呢啲系嗰啲人哋听人哋系真系咧。 阿 Jackie 哥，你 Jackie 哥， 你讲啦， 好多迷思啊， 逐一拆解。 嗱，消化住咗你哋頭先講嘅嘢啦。嗱，我又咁睇，如果你話彈窗同佢彈窗之後再入多啲咧，咁嗰個相差咧，我覺得唔會太多嘅，嗰度可能 可能半公升油都未 爭好少，冇錯，個彈窗都已經滿嘅啦，其實 冇錯啦。咁你話喂嗰、那個入滿咗佢同唔入滿佢，或者半缸油亦都有咁提講，係半缸油其實好穩陣，好似輕啲咁。咁、嗯、其實你會咁睇啦。而家一般嘅油箱都係40升至到60公升嘅，咁你覺得嗰20公升係咪會對個重量有好大影響呢？咁嗱，反而我會同意頭先你講，唔好咁多雜物擺喺車廂裏面、 嗯、 行李箱裏面咧。減少嘅個負重咧，其實對嗰個慳油咧， 係啊，即係都係你坐四個人同坐兩個人或者坐一個人都唔同啦，係咪？即係個負重 係啦，係啦，咁啊變咗嗰個反而個幫助更加大。咁你入油你都唔會自己添加自己麻煩啦，行一半又走去入一次油。咁呢個反而我就唔會建議大家咁做。 哎呀，蠢咗添！ 喂，咁啊 ，Jackie， 咁頭先阿 Sarah 講佢開窗唔開窗都有影響，咩封咗喎？有冇咁仔細啊？去到？ 系呢、這個都會，因為嗱封咗，咁其實每一間車廠出嚟嘅車咧都有一個封咗零點幾啦。咁、嗯、所以我其實都提議人哋咧就唔好加咁多車身嘅配件喺上面，可能會影響封咗。咁其實打開車窗都會有少少影響嘅，但係嗰個影響咧睇你話如果高速公路打開大嘅車窗，咁我話梗係會大比較大啲啦。咁你都聽到，如果你打開車窗喺高速公路行駛嗰啲風聲幾犀利㗎啦。 嗯， 係、 嗯、 啊， 風 聲 咁如果你咁講啲開篷車點啊？佢直情開曬個 行得好慢咯、 啊， 因為 係啊， 擔翻架車 咯， 嘥油咯， 反而冇封咗，會唔會啊？冇個蓋啊 嘛。我諗佢唔會去諗呢樣嘢啦。如果嗱，講真，你當你要諗緊慳油呢個方案嘅時候咧，有好多嘢你都會唔會做。譬如我唔會加大嘅車嘅性能啊，我改善性能啊，或者我喺操控嗰方面我有比較要克制少少啊，咁我。唔可能性能同慳油可以掛。 冇錯冇錯，你要靚仔又要型咧，咁啊開篷車就唔好再諗慳唔慳油啦，係咪咁意思啊？ 係啦，某個程度上我相信會係。 哦 ，OK， 好啊，咁啊，阿 Jackie， 你本來你提議嘅慳油方法有啲咩啊？聽下你講。 我覺得咧，要慳油咧，一定要從架車本身去出發啦。咁第一件事就必須要定期去保養嘅，呢、這個一定要做噶啦、嗯。 你有冇做啊？你 諗到？ 梗係有啦，好 貴㗎。即刻等大隊。 定期係啊， 咁啊，好啦，我又問下你啊 ，Jackie， 定期意思即係幾？以前咧嗱，唔系定期存款，系定期检测。 架车会提你啊！嗯、 有啲人咧，咪有个数字嘅。我记得有啲人咧就话5000公里咧就要去换解油一次。呢、這个算唔算系一个保险或者安全嘅指标啊？ 嗱，以前啲人咧就话5000公里绝对系最好嘅一个选择啦，因为换解油啊，换封架油架咁样。咁而家啲解油咧，有啲就话建议你去到8000或者10000公里都得嘅。 嗯。 咁我自己選擇呢就會喺兩個數字中間攞一個平衡數啦，可能而家我會7000公里啊去做一次檢查，因為我成日都覺得解油嗰個係作用係潤滑副引擎㗎嘛。 嗯。 咁如果你解油個潤滑引擎嗰個失咗佢功效，又或者你風格一路都唔換，影響咗個入氣，即係嗰個空氣入去嗰個燃燒一個比例呢，咁其實對個汽車個耗油量呢係有一個負面嘅影響。 嗯、其實唔單止添啊。嗱，我順便借呢個機會問埋 Jackie 啦。嗱，除咗你每一次換解油啊、風格啊，甚至冷氣風格啊嗰啲、嗯，有啲人話會即係要檢查埋個波箱油啊，因為有啲歐洲車佢嘅波箱咧比較弱嘅。咁好多時咧，如果你好耐都唔換一次波箱油，佢污糟咗，嗱佢有嘅，但係污糟，咁對你個波箱嘅壽命咧都有影響。咁如果你換一次波箱咧，某一隻牌子嘅歐洲車咧，佢個波箱咧，我真係領過嘢，換一個咧講緊5-6萬蚊嘅，你真係想抌咗嗰個車佢嘅。阿 Jackie 嗱，呢個我成日都有講嘅波箱呢個問題，因為好多人咧都忽略咗波箱油嘅重要性。咁其實波箱油如果太耐唔換咧，其實同解油一樣啦，佢會雜雜咗好多啲粉末喺裏邊咧，其實好容易咧阻塞咗啲油路，影響咗個波箱嘅正常運作嘅。你講得啱，一個波箱如果你換一換咧，都可大可少嘅，所以我成日 冇可少啊，一定可大。 所以我成日都建議朋友，喂，情願你勤少少，換一次波箱又好過你將來大大件事換一個波箱。咁、喺我習慣裏面咧，我大概換兩次解油或者三次解油 就要換波箱油， 係咯，即係佢唔係講緊每一次， 係啦，換兩次嘅係啦， 係啦，即係兩次嘅解油你就差唔多係換一次波箱油啊嘛。 咁例如我大概我預20000公里左右咧，我就換一次波箱油噶啦。 嗯，咁啊提供 我想問啊，你頭先又有講到你話係歐洲車，咁歐洲車同埋日本車有冇分別？ 啊，其實呢個係唔係我講嘅啊？ 我講嘅，因為我自己兩， 因為佢話 我兩樣都揸過，我感覺好似歐洲車咧就冇咁襟咯，即係喺某一啲方面係日本車好似襟咬啲。 有冇分別啊 ，Jackie 仔？ 其實個分別我覺得不大嘅，哦、好視乎咧個波箱個構造形式啦，同埋個駕駛者個操控習慣嘅，係、啦，有啲波箱可能佢某個設計上面咧，即係我哋有啲所謂叫雙離合器波箱啦，咁、佢個設計。 個從傳統我哋嘅所謂嘅自動波箱有少少分別嘅，咁大家必須喺個操控嗰方面咧要留意，咁點樣方式會好啲？咁其實慳油咧都同波箱有一啲關係嘅，咁係好大關係嘅。 你講下， 有冇教我哋？因為我淨係識拍呢個 D 波啦，同埋即係 P 波同埋 R 波，其他我哋我唔識用。 我哋成日都講啦，揸車唔好黃金右腳一腳踩重個油門啦。咁其實當然呢個動作一定係會加大個耗油量啦。咁你可能話我換取高速嘅比較高嘅轉數多啲嘅動力，咁當然呢個動作會令到你，咦，好似架車好好 力。係啊，有啲人揸車嘢嘢都重油嘅，一嘢咁， 下下就一， 同埋會挫咯架車。 係啦，咁但係變相一定想象得到，一定係耗油噶啦呢個情況。咁其實呢個情況亦都對個波箱未必一件好事嚟嘅，因為 一踩就踩到大油係嘛？ 係啊，同埋而家現代好多波箱都會收翻個駕駛者個操作嘅信息，去做一個轉波嘅動作。 係啊， 佢會 learn 嘅，佢會學習。 有時候我覺得佢好似遲鈍咗咁樣嘅。 係啊，當你下得咁重腳嘅時候，個波箱就會延，可能佢會自動地會延遲一個轉波嘅時間。咁佢不時就將佢嗰個轉速維持喺高速嘅時候，轉速比較高啊，即係可能3000轉、4000轉啦。我諗阿梁計將知我講嘅乜嘢。 嗯，知。 咁嘅時候，你咪變咗成日處於一個比較耗油嘅狀態裏邊，一個範圍裏邊咯。咁其實正式嚟講咧就。比較順序啫，係俾油，跟住到咁 由細到大，由細到大， 係啦，跟住佢會自動個波箱會明白，哦，你喺呢個時候要轉波，一路轉波。當你喺高速公路嗰時候，佢會轉到一個比較高嘅波嘅時候，而引擎嘅轉速維持係低嘅時候咧，一個最好嘅慳油狀態。 哦，心急啊嘛， 係 有個人比你仲心急咧、 啊。我知踩極佢都唔去咁樣， 同慳油又係掛唔到勾嘅。 嗯，都係嘅，都係。 我都覺得係。 咁除咗呢個， 係 啊，除咗呢個咧， 慳油嘅方法。 嗱，第三樣嘢就係胎氣啦，一定要檢查啦。即係我自己經驗都試過，有好多駕駛者都冇留意到個胎氣嗰個重要性嘅。當條胎咧唔夠氣嘅時候，其實你要想象到咧條胎同路面嘅接觸面咧其實多咗 咯， 個阻力就大咗。咁變相你用 engine 嘅力量咧就要多咗。 係，好似黐住個路咁樣嘅，你會覺得。 係啦，咁啊會建議大家會跟翻廠會俾你提議，譬如話你多數坐幾多個人啦，要泵幾多胎氣啊。用翻嗰個標準去保持一個適當嘅胎氣，千祈亦都唔好過多喎。過多其實對操控係造成一個危險嘅。 Jackie 啊，順便問一個比較技術嘅問題啫。嗱，好多時咧，大家可能揸車就未必會真係留意到點樣睇翻個胎氣應該幾多，係咪一般車嚟講咧，佢個車門嗰、那個打開車門望到有個位佢會寫住，定係要睇胎㗎？係 啦，通常車門個門邊位啦， 門邊個位嘛， 亦都打開個油箱蓋裏邊會睇到嘅。 油箱蓋啊，係 啊，油箱蓋度旁邊有啲會有寫，有啲喺個門邊嗰度或者 門邊比較多， 係啊，你會圍你會留心到又會個胎氣廠方有提示大概幾多， 前邊同後邊都唔同嘅喎， 冇錯，係啊，同埋睇你坐通常坐幾多個乘客，佢會有一個提議嘅， OK， 好啦， 係啦， 仲有冇啊 ，Jackie？ 啊，仲有一樣嘢，停車熄匙啦，大家真係盡量做呢個動作，我自己都會做，譬如停咗車。即係等人啦，等咗耐嘅，或者泊咗喺度好耐嘅，我盡量熄嗰時，千祈一樣嘢， 唔好煲住架車， 煲住架車冷氣，開住冷氣，咁呢個一定係同呢個慳油咧係完全掛唔到鈎啦， 同埋都唔得添啦。而家講咗，唔知頭先個交通師都講咁樣空轉幾多， 唔得㗎， 唔得㗎嘛，抄牌㗎嘛，係啊， 係啦，嚇咁頭先亦都講到善用個冷氣啦，係啦，好多人咧就架車，喂一上車開到個冷氣最大嘅，嗡嗡聲，咁當然呢個一定係對個耗油係有一個負面影響㗎啦。系， 关咩事？ 多咗冷氣，即系引擎亦都俾多咗力佢，咁你其實你變相你係耗緊油，即係等於以前啲人話，即係唔好開咁大冷氣啊，唔好開咁大嘅燈啊。咁其實呢啲當然啦，今時今日車廠嘅設計已經做咗好多，咁但係都唔好一上車開到最大嘅冷氣，哦個機焗啊，開曬大冷氣去吹動佢啊， 都係由細先開始 嘅。 喂，其實有一個問題，我想問 Jackie， 即係有啲人咧，我曾經睇過咧，佢話咧，你朝頭早你開車啦，即係泊咗一晚啦，停咗一晚啦，唔好即刻開冷氣，你應該咧開咗個窗，等啲新鮮空氣沖走咗裏面一啲嘅，我唔記得係乜嘢，即係總之你俾少少時間個新鮮空氣 run 一 run 個車廂裏面，然後先開冷氣，你同唔同意？ 我諗呢個最主要就係你泊喺啲露天嘅地方，可能個車好熱好焗。咁啊！啲人又提議你唔好咁快開冷氣吹凍佢啊！建議你開咗個窗，將啲熱嘅空氣排走咗先， 你先至開個冷氣，咁令到個客第一個冷氣效能最好啦，亦都唔使開到最大嘅冷氣啦，咁亦都成件事會舒服好多。 冇錯嘅，係啦， 係啦。 好，咁又有聽過啦，就係、是、我唔知啦，就係、是、以前你會講嘅，就係即係揸嗰啲車咧。上斜路嘅时候咧，你觉得架车唔够力咧，可以熄咗冷气噶嘛？而家 唔系可以，系必须要熄咗。有啲人话， 而家冇唔使咁噶啦，系嘛？ 而家冇啊， 会俾人笑啊！ 嗰啲即劏晒啦， 我知啊，仲要唔好开枪啊！ 你以前揸个 Jeep 仔系咪咁啊？真系系咪？ 我唔系揸呢个 Jeep 仔，我系以前嗰阵我坐一架嘅就系 Mini， 系、 哦、 啦，最旧嗰个版本。咁跟住咧就系一上大帽山嘅时候咧，就嚟我全部唔该熄晒个冷气之后，跟住咧开枪，嗰啲手脚就叉晒出嚟咁跟住咧就 惨咯， 但系佢好有型嘛， 哦， 系啊，咁样咯，好笑噶。 反而我会建议大家上斜路嘅时候，譬如而家大家都系揸电动波车啦，咁、譬如话喂，我真系上一个好斜嘅斜路嘅时候咧，我会建议大家用少少动作就手动去将个波箱，譬如话啊，行紧 D 波嘅，例如嗰时系行紧四波或者五波嘅，自己手动去将佢。推落一个低波度，令到架车尽快够力上一个斜路，唔使佢挨上去，亦都唔使个自动波系啊上下系、啊，你要转到个低波，咁佢会自己跳落低波，然之后又扯翻个高转速、反而我建议你预先自己做咗呢个动作。 其实咧，如果要上斜路，香港啲斜路都。即係好少話咁啫，係咪？ 有 如果你 第一街、第二街嗰度， 黑到落去 上環、西環 咁樣， 哇！嗰度我試過向後流啊，個車 好多車路， 嚇死我！係因為我係無端端佢前面，我就千祈唔好變紅燈，千祈唔好變紅燈，佢真係變紅燈。 我第一街、第二街 係第一街、第二街嗰度 好斜 嘅，西環嗰邊係咪？ 係啊， 係啊，都係 嚇死後邊個車啊！ 喂，其實 Jackie 啊，我想問一問，我唔知係咪啊？係咪即係啲 CC 低嗰啲咧？咩一千 CC 或者六百 CC 都有咁嘅細車？係咪嗰啲會有呢個？个危险性啊，即系唔够力上斜路啊！ 而家都唔会话唔够力嘅啦，而家啲细 CC 嘅都会加咗 turbo 嘅，你放心。 系啦，我就见到而家啲车都好多，都好少话唔够力嘅，真系吓。 系啊， 除非系旧车可能有呢个情况。 嗯，系啊，反而我会建议大家，譬如上斜车，哇，明知前面嗰段大斜路嘅，就自己预先做咗个动作，将个波箱设定一个比较低啲嘅波段，上到去你觉得哦 OK 啦，先推翻落去个高波度。咁其实对个波箱亦都系一个好嘅。保養保護啦，咁其實亦都對個坑有一個幫助。 哦， 唔使個波箱捱上去啊嘛。 係啊，好驚噶！你聽到佢就嚟，唔夠力。 其實咧，作為揸車人咧，好多嘢咧係好驚嘅。譬如李麗月同我都經歷過好多唔同噶啦。我啊經歷過咧，就係佢嗰叫汽車個 temperature 咧，即係睇住一路升，一路升，一路升。 水温高， 我試過水温高得滯， 好驚噶。跟住仲要咧，就嚟入海底隧道咯，死啦！如果喺海底隧道將一跪低。就慘咯！第一你累及人哋啦，係咪先？第二咧拖車個費用又好貴啦，咁樣，所以我好多呢啲咁樣即係心跳位嘅，一見到佢叮著燈，哎呀我就開始驚啦。阿 Sarah 有冇試過？ 試過 馬路上呢啲咁樣， 我咪就講過俾你聽。係啊，我第一時間好彩，我就停低咗一邊啦。係啊，佢話如果唔係嘅話，可能會爆炸添。 係啊，所以應該發覺水温有異常嘅時候咧，即係。都建議大家第一時間停低架車，檢查咗先。其實好多時都係嘅，當架車發覺你有啲聲響或者平時同自己揸落去有啲唔同嘅情況咧，我都建議大家喺安全情況之下停低架車做一個檢查先，然之後先至可以 安全情況嚇嗱 ，Jackie 講得好，你冇突然間就停咗喺個中間啦嚇，洗埋一邊， 情況停埋一邊， 冇錯啦， 檢查清楚架車到底發生啲咩事。 好，路路暢通，今日多謝曬 Jackie 仔，多謝曬，好，有機會再傾，好，拜拜， 再見，拜拜。 翻嚟我哋答半之后，我哋就有 大点唱 一八七二三八八。 跳掠过得到的却不记起，什么风光亦有限期。不安感会掠过，投影于镜中对比。谁看到我如没空气？不分眼睛闭紧，原来下世纪。来临忙于翻滚，不分也许需要等，能停下我想问。为那些没了的争吵走失自我，为那些是与非伤心的很多，谁不是这么？ 意思，没有意思，你怎么走出这结果？ 12:29分嘅呢只歌曲系 Robin 嘅《自问自答》啊，而家嘅气温相对湿度61%嘅，星期嘅天气天晴干燥，吹和缓嘅偏北风。未来数天即系个周末咧，气温会又下降噶咯，咁所以啲冬天衫啊，厚啲嘅褛咧就唔好收埋啦。下个礼拜之后期早上都系相当清凉嘅。我哋先听听12:30新闻报告翻嚟点唱嘅时间。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内地推出新10条防疫措施，包括大部分场所无需扫健康码。医务卫生局副局长李夏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被问到本港是否可以参考并取消安心出行，他说不应该直接比较防疫政策，因为防疫屏障不同，但认为可以参考内地做法。李夏欣接受另一个电台节目访问的时候说，香港正迈向复常，终有一日无论安心出行还是疫苗通行证都不会再用，问题是几时。他承认已经很少透过安心出行进行追踪，当局会检讨是否继续使用安心出行。他强调会一篮子考虑，会优先放低效用不大的措施。他提到这一刻疫情上升，放宽措施的时机未适合，重申会留意疫情变化，希望拿捏最好的机会，放松也要靠市民努力。内地上月通胀回落，国家统计局公布11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按年升1.6%，升幅低过10月的2.1%，符合市场预期，创今年3月以来最低。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核心通胀率0.6%，和10月相同。美国国会众议院表决通过2023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授权在未来5年内提供台湾$100亿军事援助，并寻求加快向台湾出售武器。众议院以350票赞成、80票反对，通过总额高达$8,580亿的法案。预料法案会在下星期交由参议院审议和表决，若果通过将会送交白宫，由美国总统拜登签署生效。在北京，外交部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话做法公然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损害台海和平稳定，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强调中方将会采取有力措施，坚定捍卫自身主权和安全利益。美俄达成交换囚犯协议，俄罗斯释放因为藏毒和贩毒判囚9年的美国女子篮球员格里纳，换取因为贩运武器在美国服刑的俄罗斯军火商布特获释。双方在亚联酋阿布扎比机场完成交换程序，并坐飞机回国。格里纳今年2月坐飞机抵达莫斯科机场的时候，被搜出行李入面藏有含大麻油的电子烟，最终被判监9年。至于布特2008年在泰国落网，2年之后被引渡到美国，2012年被判囚25年。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表示，在两国斡旋下，美俄达成换囚协议，但白宫发言人说只有美俄参与谈判。美方原本计划寻求俄方同时释放因为间谍罪被囚禁的前海军陆战队员保罗卫兰，但未能够成功。拜登强调将会继续寻求卫兰获释。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偏北风。展望未来2-3日，气温逐步下降。下星期中至后期，朝早相当清凉。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769点，升319点，总成交金额958.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200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29点，升3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数价：盈富基金19.89，升3.3；腾讯控股322.4，升5蚊；美团182.3，升4蚊。腾讯控股系322.4，升5蚊；阿里巴巴92.15，升2.75；比亚迪股份215.6，升2.8；碧桂园3.7元，升2.5；快手69.4，升7毫；港交所344元，升8.4；友邦保险85.65，升9.9。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89，日元135.91，瑞士法郎0.934，加元1.359，人民幣6.96，英磅對美元1.228，歐元對美元1.058，澳元對美元0.679，新西蘭元對美元0.641。日經平均指數報27,923點，升349點；港金報16,680元，升11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97.14美元，賣出1,797.2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今年单车好手全速启动，香港单车节再遇归来。12月18日喺香港嘅城市景致下。踏出无限精彩，全城一齐投入单车狂热，请留意当日封路和改道的特别安排，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在人多挤迫的地方请遵守秩序。 大家好，我是米雪。怎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是很简单的，生活的情趣要自己找，自己去安排。朝头早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呢就找啲三五知己朋友去饮下茶，倾下偈，做啲自己鍾意做嘅嘢。我鍾意揸车，揸车时候听下收音机，翻屋企又睇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系年纪大或者年纪细嘅，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紧要系每日笑一笑，咁就好开心，好满足噶啦！ 哇，好开心喎、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嚟我哋嘅点唱时间。咁、yeah! 啊，朗成都好多朋友咧、嗯、就。好多啊，想点唱嘅， 打电话嚟都好多、 啊，冇错、啊，今日真系少少非常爆棚啊！嗱、 啊， 首先 好晒啊 ，Queenie 嘅话啦，今日同老公结婚32周年，飞咗去新加坡享受紧啊一个唔使戴口罩嘅旅程啊，而家食紧肉骨茶嘅， 开 心啦， 系 啦、啊，一定好味啊， 嗯，冇错啦。咁另外发发咧，佢嚟到美国啦，悼念妈妈嘅，咁啊希望咧 一切顺利， 你自己都保重啊吓， 保重身体。咁、另外咧亦都好有心嘅朋友啦。佢话咧点只歌咧俾妈妈听啦，呢、這个 Kelvin 啊，因为妈妈离开咗我哋半年啦，亦都点埋俾阿雷群替姐姐，因为雷群替姐姐嘅妈咪最近离开人间啦，希望佢早登极乐，最紧要咧保重身体吓，咁啊处理妈咪嘅身后事之后咧就加入翻嚟一齐听下我哋呢个节目，倾下偈啊，互相嘅加油啊咁啦。 嗯，问候你啊吓，群替， 冇错 啦， 冇错， 人人都最紧要保重自己。 好啦，咁啊电话里边有朋友就系、是。喂 ，Polly， 喂， 你好， 早晨 ，Polly， 三位主持人，祝你哋身体健康啊！ 大家都系啊， 好精灵嘅 Polly， 冇同你哋倾偈同埋点唱啦。 系啊，点解啊？咁你呢个呢几 嚟紧咧，12月13日系我生日，仲有6位朋友生日，我快啲讲，唔好阻你哋啦。 好。 首先点俾李森医疗有限公司嘅全体工作人员祝工作顺利。咁啊，我话13日生日啦。 你讲第二次。 12月份仲有啊 ，Eddie 生日，冯思雅、冯思敏、赵家佩护士， Eddie 啦，咁张泳儿，仲有农历11月25系阿岑莲婆婆96岁生日啊！咁啊，祝大家生日快乐啦！点埋俾住喺美国加州嘅 Josie 一家祝快乐，咁啊，点埋俾阿铁线哥哥，你哋三位祝你哋圣诞快乐！ 多谢， 我哋好多人签咗名嘅圣诞卡，我今朝寄咗俾你哋啊！ 多谢， 系啊，你数下啦，应该有成100个人签名噶， 哇，咁犀利！ 阿 Melinka 嗰啲朋友有冇签啊？ 张卡咪好大张。 Okay, 多谢你啊， 好多听众啊，托我咧，话俾你哋听，你哋个节目咧，带俾佢哋咧，礼拜一至礼拜六朝头早好欢乐啊！ 礼拜六 听完之后，可以开心大半日啊！ 好啊， 恭喜恭喜， 多谢晒 你哋继续加入，我点咗啊？ 冬青树下嘛， 行嘅冬青树下喎， 知道知道啊，拣咗噶啦，放心放心， 多谢你哋啊，嗱，普天同庆啊，你哋多啲大欢乐俾我哋啦， 好，拜拜，生日快乐，拜拜， 生日快乐。 另外 Roof 佢咧送生日祝福俾10号嘅淑燕、12号嘅少杰同埋13号嘅少霞牧师，希望佢哋青春美丽。有呢一首《冬青树下》。 正啊！ 呢首叫《冬青树下》，另外今日咧有位 Wendy 吓，系阿 May， 阿 May 话祝死党 Wendy 生日，身体健康，多谢陪咗自己好多难关嘅40多年啦吓，相识咗，咁啊你嘅歌咧一阵间未必有时间播，不过都帮你读咗个信息出嚟啦，好唔好？ 好。 电话里边嘅朋友就系 Angel 啦， 喂 Angel 啦。 Hello， 麦老师，李小姐、梁先生，你哋好。 Hello， 麦老 姐，阿 Angela 姐姐。 Hello， 麦老 师。哎呀，唔好咁客气啦， 成日打 你 嘅 礼貌啦， 你 哋。 点解要礼貌啊？点解要礼貌？ 因为 礼貌， 我哋冇乜礼貌。 开心俾我哋啊嘛。 咁咪好咯， 开心咪好咯。 点样开心法啊？ 非常开心。 你咪日日听先。你有冇听啊？ 日日听啦，每一日都听啊。 星期六日都听。 星期六有啲重温啊，知唔知啊？ 使唔使考啊？ 好似当食。 考下佢啊！ 好啊，客家婆，啱啱呢个礼拜三讲咩？ 讲乜嘢？我哋讲乜嘢？ 唔记得 婆咧，啱啱我未起身 啊， 十二点你都未起身， 扣佢先， 扣佢分， 唔系你十点我忍你，十一点算数，十二点你 都未起身， 你过分咗啊！ 我代你屋企人同你讲， 咁漂流教室教咩啊？漂流教室， 漂流教室日日都系好嘢嚟嘅，次次都系好嘢嚟嘅。 哇，几行啊， 一行啊！ 收佢先， 唔紧要啦。 唔系嘅，片段人间啦，片段人间最好听嘅。 李小姐，你得罪咗李小姐，你弊啦。 唔会啦，其实阿李小姐好好听啊，讲啲客家话，我唔知佢系咪真系客家话，不过我觉得好好笑。 佢梗系真啦，点解 假 啦？唔通我系潮州人搞客家咩？ 听啊嘛，因为我。听 嘅， 所以 唔知 佢系咪真 噶嘛？咁你边度乡下？ 你喺乜嘢？ 我系中山人啊， 中山人， 我住嗰个乡下。 哦，系咁，你打嚟做乜嘢啊？ 点唱俾边个听啊？ 听下行偈啦，咁同埋好希望点首歌《Top of the World》俾我两个女啦 ，Claudia 啦 ，Carissa 啦，仲有我嘅女婿 Brandon 啦，同埋 Elvin 啦，Sabrina 老师啦。同埋所有嘅朋友啦，希望佢哋冬至同埋圣诞都平安开心。 就系冬至咯， 冬至啊，要买盘菜咯。 系 啊，冬至好紧要噶，中国人食嘅要一齐食饭啊，一家人 啊嘛。 系啊，冇错， 系啊，食汤圆添啊， 浸下冬菇啊。 系啊， 好，咁于是你就拣咗呢只歌曲《Top of the World》，系咪？ 系啊，希望每一位都喺世界嘅顶峰，同埋祝你哋嘅节目永远都系 Number One。 多谢晒。 哇，有意思！ Such a feeling's coming over me. There is wonder in most everything I see. Not a cloud in the sky. Got the sun in my eyes, and I won't be surprised if it's a dream. Everything I want the world to be is now coming true, especially for me. And the reason is clear, it's because you are here. You're the nearest thing to heaven that I've seen. I'm on the top of the world, looking down on creation, and the only explanation I can Something in the wind has learned my name, and it's telling me that things are not the same. In the leaves on the trees and the touch of the breeze, there's a pleasing sense of happiness for me. There is only one wish on my mind. When this day is through, I hope that I will just the same for you and me. All I need will be mine if you are here. I'm on the top of the world again, down on creation, and the only explanation I can find is the love that I've found ever since you've been around. Your love's put me at the top of the world. Top of the world. 不过时间无多啦，我哋快啲争取时间听下一个电话啦，喂喂。 早晨， 喂喂， 早晨， 你嚟就马。马老师， 马咩话？佢叫马咩话？ 你叫马咩得啦，老友。 马面长， 我次次因为你咧，我饮紧水咧，唔系捉到咧，就有两个鼻哥窿都出晒，都 唔系 系咩 好咯。 你关我咩事啫？我讲嘢你咪唔好饮住咯。 唔系啊，就系关你事啊，因为咧你带到我哋咁多人嘅开心啊， 心 啊 最紧要大家开心。 开心喷水啊嘛， 冇错、嗯， 知道知道。 点啫？你今日打嚟系点俾？ 我想点俾咧喺意大利嘅妹妹，因为佢都过咗生日，但系假鬼婆咧系宁愿褪前唔会褪早嘅。 佢系意大利啊， 直情搬咗嗰边住， 即系去咗意大利系咪？ 因为我妹妹咧就嫁咗去意大利，差唔多30年啦。 哇， 正啊！有冇俾啲寄啲红酒俾你饮啊？ 其实咩寄啊？我久唔久每年都过去喺个桃园， 真系 系噶系噶， 个桶滗出嚟饮添啊！ 佢哋嗰边 你几时过去 咁啊？就饮红酒。 你几时过去？你帮我攞两个桶过去。 两个桶我攞过去，啊、不过我唔会同你攞翻嚟咯。 好嘢， 答得好， 我喜欢你。 收佢先， 冇错、啊， 啲人全部都收 收我先，我讲完就会收线噶啦。 好啊， 好怒气。 阿妹妹叫咩名啊？ 妹妹咧就英文名叫 Billy， 咁咧、嗯、中文名就叫阿君啦。佢、uh-huh, 因为香港太多朋友啦，我哋都唔好讲咁多个名，系啦。咁因为佢今年咧屋企就发生咗少少问题，同埋健康又有啲问题。咁、 嗯、 我希望佢过咗呢个生日咧，呢、這个特别嘅日子咧、嗯，今年开始特别健康、特别快乐， 一定会啦。 好， 一齐顺利。 一个字，强。 好，系沙沙龙。 生日快乐、 啊！ 多谢多谢 多谢 多枪儿啊 ！Yanny 应该讲多枪儿， 系多枪儿，好好好， 诶，咪仲有老妹，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万事万事 合家。多少个山，漫漫长路与海，方可真正觅到心里精彩。需经多少次爱，几多的障碍赛。才胜利会换来，不知几番跌倒，旁人斜视喝彩，很不好过，但我从此不改，只因心中记紧，当天可敬父亲，说信我会精彩，强人是你，能飞天遁地，其实你了不起，假使你。不说不能做到，强人是你，能顶天立地，如拜倒再争起，永没言死，才是活着的真理。多少个山，漫漫长路与海，方可真正觅到心里精彩。需经多少次爱，几多的障碍赛。 好啦，呢个送埋俾所有听紧风骚范围嘅朋友，希望大家咧身体健康强啊！ 系啊，好似你咁啊强。 电话里面有另外就系阿德哥， 德哥， 德哥，老友， 老朋友，大家好， 你好啊，德哥， 你好啊，德哥。 吃饭未啊？食晏未啊？ 吓，食饭，走开紧工喎、啊！而家大家，我哋喺度学紧学紧嘢嘅，又学车又学装修。嗱、啊，唔好讲呢啲又啊！我 中医有冇啊？我知啊，中医有冇学到啊？ 得唔得？ 中医梗系，我而家最惨一样嘢啊！我哋学到啲嘢，我得把口咋，我而家要搵课程 饮啊， 要实。要实钱 吓、 啊？你煲嚟饮、啊？ 咪要去学，要执着。我得有阵时。老人痴呆唔记得咗，去到嗰个煲嗰度，要攞翻嗰个节目重温， 唔计系啦，重温节目重温、 啊啊， 再抄低佢 嗰个意思。嗱，唔该你重温， 唔紧要，最紧要而家讲点唱先。 好，好得过嚟 点唱俾我个女听，因为佢12月12号生日， 12月12号 阿女叫咩名啊？女 ，Bianna， 嗯 ，Bianna。 系 啊， 咁咧佢就想同埋点埋我哋点埋俾所有嗰啲而家同学们大家啊应援队个个人听咁样情况啊， 好 麻烦你哋 好 啊 呢只歌曲， 我哋即系啦呢只歌曲咧就系刘颖婷嘅 系啊，我都要学嘢噶。 坐看云起时， 云起时 正啊！ 哇，好嘢！你哋真系个个都系有知识分子，好嘢，多谢。 因为其实嗰个碟摆喺我前边啫， 系 咪有嗰几只字写住嘅？ 好多谢，多谢， 唔记得噶，麻烦你哋，唔该晒。 唔好咁讲， 多谢。 嗱，你生日快乐。 好。 不变规矩，看你困于阴影里，站在复建鸟居下躺里。远方交织天与地，围绕着谁？浓安似苦山水，最终得你来独游，怎面对？如涟漪碰撞散聚，原定不生的救赎，藏在碎石细沙，你不识取情绪里。间一点白光半居，才记起这新尺居，愿意逝去。何解常有数之不尽遗下的心债，还未解常有苦心积累遗恨被装低，纵使两心崩坏。就算各奔天涯，而故居的花有他的祝福，为何没事长？ 好啦，登场时间啦，快啲晏昼一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人听，最后一位电话就系 Chris 系咪啊 ？Chris，Hello，Hello，Hello，Hello， 你好啊 ，Chris， 好啊， 嗯，点啊？今日 今日特登点首歌俾佢啊，咁跟住之后上次都有点嘅，但系佢就突然间突袭我嘅系。所以我想不到讲啲咩， 嗯，系啊 ，OK， 佢系阿 B， 系边个 啊？阿 B 啊， 嗯， 佢系阿 B 啊， 阿 B 啊，你边个啊？ 系啦，你边个？女朋友， 女朋友， 啊哈， 嗯 ，OK， 做咩你把声好似唔开心咁？ 系 咯，咩事啊？ 唔系啊，唔系， 你冇嘢嘛？系嘛？ 系啊， 我冇嘢， 有啲乜嘢？ 有啲， 我以为你同阿 B 有嘢， 系啊， 系啊，冇嘢嘛，开心嘅。 开心，不过最近有啲阿娇啊， 嗱， 呢个阿娇好简单啫， 希望讲嚟听下。 系啦，主持公道啊，瑞姐。 系啊，嚟 咩桥啊？ 做咩事啊？咩 点阿桥啊？ 咩事啊？ 阿咩桥啊？ 我有啲冇嚟搭讪啫，系。 你自己冇嚟搭讪。 系啊， 系啊。 有咩说话同阿 B 讲？ 挂住打机系咪挂住打机啊？ 因为咩事冇嚟搭讪？ 因为去咗打 poker， 咁跟住之后就。冇理佢咁 样哦，唔好啦，要多啲锡佢嘅，多啲陪佢嘅。咁今日就用呢只歌咧，当系一种嘅补偿啦，好嘛？同佢 say sorry， 希望你唔使冇嚟神气噶，咁样得噶。 系咯，阿 B 唔好中意你咁噶，知唔知啊？ 开心啲，好冇？ 仲有啲嘢想同佢讲啊。 好，请讲 啊。 只歌有啲 meaning 嘅，就系虽然我哋唔系彼此嘅 first love 啦，但系我想话俾佢听，未来系咯。我想成为彼此的未来，同埋我希望佢系最后一个，系啊。 Last love, only love， 好冇？ 嗯， 好，遇到情 况顺利，顺利，顺利， 系啊， 送俾阿 B， 冇事噶，知唔知啊 ？OK， 多谢晒 Chris， 我哋亦都要多谢嘅就系阿 Tony 咧，我想点唱咧就最爱嘅 Peggy 啊，祝佢身体健康。梁小姐想点埋俾佢嘅先生，祝佢身体健康嘅。 结束我哋今日礼拜风骚快人，星期一十点再见 ，Happy weekend， 拜拜。 最後のキスはタバコのフレーバーがした苦くて切ない香り明日の 记得我。